支持烏克蘭。約翰遜出任首相時曾經多次到訪基輔，呢次係佢卸任後首次到訪基輔。期間佢亦都到訪市郊嘅布什鎮同博羅岡卡鎮。約翰遜向戰爭死者獻花致哀，又同居民合照，以及到一座教堂參觀展覽，並為佢嘅烏克蘭版新書簽名。約翰遜話：烏克蘭一定會贏，並將所有嘅俄羅斯人趕走，而英國會長期支持烏克蘭，並希望幫助烏克蘭重建。另外，約翰遜駁斥咗有關佢到訪烏克蘭會削弱首相新偉成權威嘅講法。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6,863點，升30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日元129.26，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7，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243，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4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2.5美元，賣出1,933.2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一道冷锋将会在华南北部形成，并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气温降至大约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豆，你而家得闲吗？我哋嚟。 哦，大个女终于知道揾老豆探讨人生呢。 人生我哋一阵先探讨啦，我哋嚟探讨咗个实名登记先。我之前收到电信商登记提示短信，话要喺2月23号之前完成张太空卡嘅实名登记，如果唔系啊，就用唔到流动服务㗎啦。 你老豆我啊，一向都系快人一步嘅。上年已经同你阿妈去咗电信商门市一齐登记咗啦。你都唔好等啦，18间指定邮政局都可以免费帮你噶。 其实上网都得，我而家咧就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先。 仲有啊，有咩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啦。 明月几时有？又何须把酒问青天？将太空人送上月球的竞赛经已展开，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太空计划正争相研究殖民月球，为的是人类的未来，亦或只是为钱？电视纪录片《重返月球》，星期二晚10:30，港台电视31。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这里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是他第一首作品，亦是一封情书。 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夸苦你，但我欣赏作到死，若世上有唱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 Jerry 说这首歌是给粉丝，同时也是给所有听的人的一封情书来的。他觉得每个人都总有一些悲伤的回忆，但要记得永远都有陪伴你的人为你分担。 潮流选中的越看越无味，能慢慢 作曲林奕康，填词黄伟文，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en。上榜两个星期，连胜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魏晋生第一个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总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 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还有啊，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是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我是梁继章啊，我祝大家咧听你节目咧就财运如脱兔，人工日日高。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我是睿睿啊，在呢一度咧恭喜大家都发财啊！今年咧大家嘅就是冻如脱兔。仲有希望大家嘅就系乜嘢都好 ，very good， 咚咚咚咚撑，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撑撑撑撑撑撑撑， 大年初二，我马小强祝大家 讲清楚啲啦， 生活富足，身体健康，事事称心如意， 恭喜恭喜， 咚咚咚咚撑。咚咚咚撑， 咚咚咚咚咚咚咚撑撑。 另外，我又祝阿睿睿越嚟越靓女，越嚟越搭水。祝阿马小强大爷越嚟越精灵，越嚟越醒，得唔得？ 同人鞠躬。 咩你 good 啊？ 好啦，祝大家嘅有我哋三只， 开始我哋节目啦。 我哋就系财神兔。 你好。财神兔。 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隆盛，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气息，欢唱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滚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滚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 所有烟侣百劫并头，还望各位工友百劫成就，大家无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靠强恨仇。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钱已正路。财神多，财神多。 星期一年初二十点十四分啊，十九度气温咁，我连续好多噶啦，所以你湿度百分之八十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仍然生效。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今晚咧北风增强，两阵嘅微雨，所以气温会下降到十六度，咁啊，所以先至唔好冷亲啦。 好心得好 富豪，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 听紧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财神到， 呢个年初二嘅丰收快活兔啊！ 赌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 去到呢个新年咧，今年我相信咧呢个市面咧特别热闹吓，咁、所以我哋今日节目都不例外，除咗我哋三个咧，都有啲嘉宾一齐嚟我哋节目做节目嘅。除咗阿麦玲玲师傅啦，一阵间讲呢个年初二之外， 系啦，仲有你嘅淑女关注组啊，今日好犀利啊， 有几犀利？ 相对对一系列啊， 好嘢啊， 好似仲灌咗首歌俾我哋， 冇错， 犀利， 今日仲有一首歌曲嘅，系啦，非常之有我哋心、其实今年咧都收到有好多朋友嘅祝福啦，咁就算系。以往咧幫過我哋手嘅朋友咧，都有不斷咁樣咧，就有 send 佢哋嗰啲即係 祝福 新年嘅 WhatsApp 俾我嘅。阿 Tiffany 啊， 係 啊， 我都有啊， 我哋以前都有 啊，係啊，真係身體健康啊。 佢仲話想約我去飲咖啡，我推咗。 哦，冇可能，因為我叫佢唔好咁做。 你知唔知你再 諗都唔好諗， 你第時你講真嘢都冇人信。你讲乜嘢都冇人信噶，但系 你会信佢讲嘅嘢咩？不过今日年初二放过你啊！ 多谢大人海恩， 咁都叫放过噶啦！ 我已经放过咗啦， 插咗一下噶啦， 系啊， 即系唔好插咁深， 唔系头先轻轻刮一下，刮一下 大少少，但系唔见血， 冇错， 见红红运多头。 喂，咁仲有拜年嘉宾咧？系啊，十一点之前咪拜年嘉宾出现啦， 出现啦，系啊， 仲要逼佢同我哋咧。求啲錢， 冇錯， 佢都係上下 車工單啦， 冇錯， 我都應該要幫我自己啊求啲錢啊，或者幫我哋求啲錢啦，係嘛？ 都可以， 係啊，高興啊，冇錯，高興高興， 冇錯。咁一間大家知道邊位嘉賓嘅啦，呢個嘉賓耐唔耐就喺我哋節目裏面出聲嘅啦。 但係每一次都令到我哋好開心， 開心啊， 係啊，佢叫我哋三隻嘢，我哋係當之無愧， 係啊，冇錯。佢嗌得起， 衰 嘢，我 哋三隻衰嘢， 係啊。喂，你 Google 好似嗌我哋三隻嘢， 係咁係啦。 好，咁总之留意住啦。今日都有呢个古古下新年，新年学古文。阿老师今日都唔放假。 今日会有啲咩嘢？ 都系讲啲新年嘢啦。 哇，好啊！咁系咁要话俾我听。 你知唔知个福道系个来由系点样？ 福道 系啊，即系个福字倒转咗，倒转咗贴个福字系点样样？有三个。 因为蝙蝠系倒挂噶嘛。 你去转校啦，你转校啦， 老师啊。老师啊， 你嘅恩准 啊！今日我哋新年咧要和气啲吓，和气就生财。 我所以我叫佢转校咯，我唔系踢佢，佢系被动啊。 系啊，好踢我出校，佢叫我转校。 冇错， 系啦。 OK， 得得得，咁都系留意住噶啦。 有乜嘢都系你自己一念之差嘅啫。 我知啊， 我话 紧 我自己啊， 一念天堂，另一念更天堂。OK， 不大家都讲下嘅就系分别咧，啱啱过去咗嘅， 三 十晚啊，同埋嘅就初一嘅时候做。做啲咩嘢啦？ 好啊！喂，你觉唔觉得嗰两日咧，好似好耐，又好似好快咁？ 好多嘢做， 好快。 我真系觉得嗰两日好多嘢搞，即系屋企嗰啲清洁啦。 记得真系礼拜。 喂，听讲你好似连30万都仲执紧屋。 系啊， 你同大家睇下，你俾阿懒踢爆咗。 因为好忙嘅，又唔想喐，又懒喐。咁啊，终于咧决定咗啦，唔抹晒佢咧，又好似唔好咁。 系唔系？ 咁啊， 唔可以抹啲，唔抹啲噶。 接冲嘅方法。个窗门咧，我抹咗里边，我点唔抹？ 咁都一样系睇得唔通透噶。 你嘅窗门咧，其实难抹噶，因为有啲窗门咧 难好大块玻璃啊，所以 同埋你伸唔到只手出去，用嗰啲特别嘅器具 啊。我同自己讲，如果我今日抹咗，听日都铺尘噶啦，算啦，咁啊放过自己啦。 都系嘅， 啱唔啱先？ 你个原理就朝头早起身咧，接完被今晚都瞓噶啦，咁唔好接啦，系咪先？ 你又觉得啱？ 所以我咪就系都系你自己点睇嘅啫。 件衫洗完都要污糟噶啦。唔好洗啦，咁样 系啊！啲牙刷完之后，听日都要刷噶啦，咁你唔好刷啦。 头先我哋讲好咗， 完厕所清洁完，听日都要去厕所噶啦，唔好清洁啦。 系啊，都可以谂下嘅。 OK， 系啦，咁你就系年三十晚嘅时候就继续 系 啦，执拾啦，做咗几耐啊？做咗几耐？ 做到十点零啦，因为后来我发觉咧，我本来想去买花啦， 夜晚黑十点零， 系啊， 哇，咁出奇咩？ 系啊， 夜晚黑十点零，连三万喎、啊，而家讲紧， 系啊， 可能佢麻木 啊，叶师傅话其实你连28应该都已经差唔多噶啦，要， 但系咧 发觉 咧， 太攰噶， 街上好多花都卖晒啦。 哦 你即係連三晚出去買啊？ 係啊，往年咧、哦，即係譬如話去到十一點、十二點咧，周街都係人來人往，好、嗯、多花賣。 冇錯，冇錯。 但係今年啲花咧，全部賣曬、 啊。 我咪講佢有間執笠鋪嘅，全部賣曬，所有嘅 好好景啊！我話俾你聽，今年、 啊、 我一翻嚟， 蘭花、劍蘭都俾人掃曬， 好勁啊！ 孤零零嘅吉仔喺度。 嗱、嗯，係唔係好景啊？呢、這個就唔知道，因為其實佢哋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可能會覺得啲人大家都未必會真係喺消費上面嘅話會即係佢哋豪氣啲係會，但係好可能嘅就係即係 選擇性， 我哋都未必係啦，相宜啲又或者佢哋唔夠膽入咁多貨， 係啊， 都可能，都可能。 咁我自己就有嘅，我喺年三十萬嗰日咧晏晝，我就諗住唔想同人逼啊嘛，咁、所以咧就屋企我已經執到乾淨淨啦，唔 係 好似啲人咁樣係咪臨急先要嚟抱。咁所以咧，我就谂住 我都有抱下嗱。 我知你有抱，咁你 抹翻 个剪脚甲啊， 同埋有冇欢喜瞓抹翻个头啊？ 今晚 有冇抹翻个头啊？ 我一阵翻去吓， 仲未抹啊？ 唔系，我都喺我妈度咯，我要帮佢搞搞先。 系啦、啊，你应承我哋噶， 系啊，我影张相俾你。 冇错，一定要系啊， 即系替帮佢替。剪头发，剪 系啦，帮我剪头发，系啦，唔系帮我变西人啊，今次同我应承我哋噶嘛，画 翻个西人样， 系啊，跟住 揽揽 住嗰啲变晒啲鬼妹仔啊，咁样， 跟住挂个牌想卖飞佛咁样啊嘛， 系啊，改名啊， 一 於 系咁， 今年要好啦，咁啊讲翻就即系我喺新界嗰边啦，咁啊就会行嗰啲附近嘅年宵啦，就发觉似乎人流唔算系太多，可能因为晏昼，咁但系你话喺周喺街嗰度嘅话，会唔会好热闹咧？会好热闹，因为佢除咗话喺元应该是有一个年宵市场之外的话不是有很多的就是借借啲椅咁样喺个街角嗰度，佢又摆几盘啦， 系啊， 多咗好多呢啲。 系啊，有啲自己喺屋企唔知攞啲咩出嚟卖 嘅。呢个就冇， 系我哋 有好多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卖嗰啲咩挥春啊，或者系卖嗰啲兰花啊、吉仔啊，咁佢系有嘅。咁但系我就唔知啊，因为可能晏昼去睇嘅时候咧，就发觉都几贵，剑兰要成50蚊一支啊， 哇， 真系靓嘅嗰啲咯，一支剑兰。 你冇嚟买一支噶嘛？ 我就见到个销情咧，就大家都喺度睇定啲先。 系啊。夜啲咯， 冇錯啦， 劈價。 我估係大家都係咁樣諗，但係佢事實上真係靚嘅。同埋今年出嚟佢賣到咁貴嘅，佢真係靚嘅。咁但係就其他嗰啲花嘅就我唔知喎。我好少咁樣，我揀唔落手。 嚇係啊！ 因為嗱， 係啊，核突嗰啲真係唔好揀。 真嘅，啲人講嘅就係話你真係要有眼緣啊！你合眼緣，你帶佢翻屋企嘅話咧，佢就會係啦。你唔好話哎呀懶懶地是但啦，或者 都唔好話一定要買就買，唔好真係唔好。 但係到最終好彩嘅就係當我哋一轉個角嘅時候就遇。上愛啦！ 哇， 咁啊正， 就見到就有一個佢自己又賣嘅，咁跟住我就今年咧就買咗呢一個嘅呢個百合花。即係嗰啲紅色嗰啲百合花。 等陣，嗱，我中意買咗百合啦，但我係白色嘅，我68蚊支。 啊哈， 兩支。 你應該買百合白嘅，應該白色，你應該襯翻啲 紅色 會比較好啲。係啦，同埋就買咗水仙花。 O K， 你嘅百合幾多錢支啊？ 百合花好平咋，我係買咗40蚊。 哎呀， 系啊，40蚊咋？ 早知叫你帮佢买张快递俾我啦。 我 OK 啊，我送去你屋企都得，跟住掉落。 过咗年之后俾佢，过完年送俾佢。 入边残花。 系啊， 喂，糖仔水啊，哎呀， 咁咯，咁好开心啊，又开得都几靓， 啲水仙 唔系太 贵啊。 水仙唔系好贵啫，128蚊一罐，佢插好晒。年 卅万咧，佢唔会好贵噶啦，因为嗰晚佢再唔卖就冇得卖， 系啊， 所以唔会太贵。 因为我已经冇要求啦，即系有啲咪要要求嘅就系可能喺如果你年29。帶佢翻屋企嘅話，你就要睇下佢有幾多窗啊，佢會開成點啊？因為我已經連30萬啦，聽日都已經初一 啦， 咁咪有得佢開咯，開曬 就算開咗兩支都冇所謂， 有 開曬都冇所謂，係 啊，咁樣 咯。嗰啲香真係好香啊！ 同埋嗰陣我發覺幾好喎，因為呢兩種花佢都會有幽幽嘅香味，都唔係叫幽幽，佢比較濃郁嘅香味，所以你一開入去門口嘅時候嘅話咧，有啲咁嘅花香真係花開富貴， 精神啊！ 希望大家都真係花開富貴，春暖花開啊嚇！ 年三十晚咧咁啱有我女生日咧咁样，我采取咗上次嘅教训啊，就只要我早啲食就唔会撞人噶啦咁样。咁今次所以我都系5点几咧走去呢一个沙田有个商场啦， 就食咗个晚餐，好意外啦！佢同样地咧，都好似以前好多餐厅咁嘅，有叫交台时间嘅。嗱、呢位先生，你要佢俾75分钟啊，只可以食75分钟嘅咋咁样。但系好意外，你知唔知到我差唔多食完咧，都冇人入过嚟，即系好静啊，好静下嗰晚。嗰间餐厅咧，因为嗰间餐厅偏贵啊，我自己觉得。咁、另外咧，停车场更加意外啦，冇人排队、啊，连三晚、啊，8:30。仲有几十个车位，因为佢打出嚟咁，咁我觉得啊，今年呢个市面都好似好人流都可能去晒行花市啦、 啊， 就反为咧呢个商场咧就会偏少人流。 会唔会系出外啊？ 亦 都可能。因为我真系见好多我嘅朋友系全部都喺日本啊，散晒去唔同嘅地方度打卡，话 俾你 听。我而家要喺泰国啊，喺日本啊，喺韩国 啊， 大阪啊，咁样、 啊。 各有各精彩。 系啊。 最紧要真系大家开 心 开心心， 冇错， 系啦，一家人齐齐整。 一於係咁，好。 阿姨，早晨，年初二啊，繼續我哋節目。翻嚟答半之後，我哋就會喺嘉賓同我哋拜拜年。 好啊。 最緊要一樣嘢嘅就係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啊，年中無憂啊， yes， 日日都為你服務啊，為你帶嚟最開心嘅笑哈哈時間。 人人任在唱着，命運又似星座，誰人沉沉在探着，舊夢逝似星，誰人又借故發揮傷春悲秋，收音機不息地轉播，誰人求其在掛念The One Sarah， 誰人求其在譬如漫漫像快車，誰人也追我 发运嘅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咧家肥屋润。 我系风骚发运人嘅瑞瑞，我祝大家家 和万事兴。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我祝大家加年威老道。 咩啊？咩加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咩？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梁家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今日咧个城钟咧真系值得非常紧要吓，真系有种好平和嘅感觉。今朝出门口，因为我屋企嗰度咧就有间幼稚园噶嘛，咁啊朝头早咧，哇，喺就好多小鸭仔咧，咁啊翻学翻学。今朝咧就好静啦，咁大家咧未起身咁啊。如果而家起咗身嘅咧，听嘅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啊，风骚快活人，我哋讲声恭喜发财。 都要同我哋所有个 fans 同埋啲同学咧拜年啦、 啊！ 三个就有啊 ，Eileen、Amy、Lu 啦，仲有 Chun Li 啦，以及咧就系班长啦，系咪？阿、Ming Chan 啦。睇下先啦 ，Ling Lau 啦 ，Me Quok 啦 ，Frankie 啦，仲有啊 Vivian 啦，雷群泰，系、 yeah. 啊，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朋友啦，咁啊已经咧就系上咗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同我哋留言啦，咁啊 早晨早晨， 恭贺噶啦，希望大家咧都开开心心啊吓， 冇错啦吓，咁啊翻嚟之后咧，大半之后我哋就会有位嘉宾同我哋拜拜年， 系啊， 又或者我哋同佢拜年， 我哋同佢拜年， 我哋同佢拜年， 我哋打电话同佢拜年嘅， 冇错、啊，留意住啦， 仲有好多啊，有 Wendy 啦，仲有 好多啊， 佢哋刷牙洗面未啊？ 吓， 刷牙洗面， 刷牙洗面未 啦，理得理。 喂，你同我哋拜年唔差啊！ 我睇紧人， 仲有四万啦，仲有 Tessa 啦，阿 Tim David 啦 ，Andy 啦 ，S C 啦， 排名不分先后， 系啊 ，Susan 啦 ，Wendy 啦， 系啊，唔系因为跌咗落去噶，有啲系， 我知， 佢跌咗嘅话就话 Fanny 啦 ，Andy 啦， 系啊 ，Michelle 啦， 继续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 ，Flora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大年初二车公诞，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十一签中签，签文系威人威威不示威，只当着力有针规。白登曾起高王国，终被张良守旧围。解若凡事守旧，求财遂意，自身得保，婚姻不合。刘业强表示，过去三年疫情，大家生活有好多阻滞，包括上学、就业和家庭团聚都受影响。国家在去年底送给香港大礼，实施首阶段免检疫通关，而新形势是从治及兴，得来不易的形势要比较谨慎，政府多听好的意见，自然就会好。沙田乡事委员会首副主席李志奇为沙田求得第八十四签上签，签文是司神守夜犬与鸡，防范小人废与堤，既有灵音来相报，万事亨通任你为，解若出入吉事，万事兴隆。李志奇表示，鸡和狗分别负责报喜和守卫，认为社会平安，市民安居，但在包容所有意见的同时，亦要防范小人的意见，就会万事亨通，包括放心去实施本港和内地通关，社会和生活就会好。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业界本月的生意额超过100亿元。去年底政府放宽防疫措施后，农历新年期间团拜及春茗相当畅旺，加上今年是双春兼闰月，婚宴嫁娶反应不错。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录音访问表示，本月生意额接近疫情前的九成，不能够全面恢复的原因是未有足够旅客来港。他又说，以往旅客占大约一成生意，目前全靠本地市民消费，而随着措施放宽，不少市民外出旅游，对业界有一些影响。至于几时可以完全恢复，黄家和说，相信要较长时间才有更多内地旅客来港，又相信今年下半年起会恢复常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表示，对未来一年前景有信心。他说，由于航空公司和人手等配套未准备好，估计到明年甚至明年中，生意才能够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他期望政府和旅发局除了要有大型宣传，亦要推出实在的优惠，例如机场税短期优惠，以刺激出入境旅客数字。 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前系主任黃家榮表示，業界最差的時候已經過去，隨著社會進步復常，航空公司和人手等運力回復，對前景感到樂觀。他認為第一批恢復的客人是商務旅客，包括會議展覽客人，自由行的復甦步伐較團隊快，後者難以好像以往每日有100團訪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气温降至大约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2年10月1日起签订的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47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10点35分，我哋拜年啦！介绍我哋今日要向佢拜年嘅嘉宾就系、 是、恭喜发财，大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恭喜恭喜三位，你哋好啊！ 你好啊！ 祝福你吓，祝福你哋。 多谢多谢，谂乜逐个逐啊？ 系啊，逐个逐啊， 逐个逐啊！ 睇佢记唔记得到底边三个？ 三只嘢，三只嘢， 唔记得。 我哋三只， 佢连今日谂住我哋打俾佢都唔记得。 知唔知呢个咩台啊？ 屈你啊，大姐咩台？你唔记得喎？ 唔系啊，我咁样啊，因为咧就我一间晏啲咧，我有亲戚嚟拜年，咁而家等紧咧，叫咗嗰啲餸啊。 哦， 到位。 咁我喺呢个期间咧就得闲少少咧，我就喺度清嗰啲 email 啊，哇几百个爆到不得了，咁清清下我就眼攰，而家喺度瞌眼瞓，点解突然间有个电话喎？咁平时咧我系唔接噶，冇任何显示，但系头先咧唔知点解我可能懵懵 未瞓醒，未瞓醒， 好彩 竟然错手接咗，哎呀，点解 你有运啊，马小强？ 听到你三只嘢，哇！即刻精神晒，醒神晒啊！真系卯得顶啊！真系 卯得顶啊！大只明卯得顶，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一阵间你有咩亲戚嚟同你拜？ 亲戚，哇！喺我啲亲戚都陆续有嚟噶，停噶， 顾万 日追你咁停晒亲戚噶， 所以我想问下你咯，有咩亲戚嚟同你拜年咯？ 系啊， 姨妈姑姐嗰啲咯， 有边啲啊？ 唔系我南家嗰边，大姨妈又有，系啦， 大姨妈又有， 系 大姨妈有冇嚟啊？ 咁你话有咯，大姨妈啱讲完咯，大姨妈、细姨妈嚟晒咯， 乜都有啦， 乜都有啊，万事俱有， 乜都有， 咁咪好咯， 几个月大都几廿岁都有。 啊、你真系好，真系等你开心啊！ 系啊，高兴， 系啊，高兴， 高兴，高兴， 系啊，好运当头。 我好祝福你哋， 系 位就系经常咧有公开，好似今日初二咧，人人休息，你都有公开。 喂，系喎、 啊， 呢、這个 好啊，呢、這个好事嚟， 有公开好事嚟， 多谢多谢， 有公开三个字一种幸福嚟噶。 仲有咧，仲有咧， 即系。 好恭喜你哋啊！ 嗱，认真少少啊，大姐咩？你辈分咁高，我都系咁讲。 系啦，即系真系嘅，系开心就要开心啊！ 我都系咁话，身体健康最紧要， 呢、這个紧要。 我哋都希望嘅就系我哋都百业兴旺啊，大家都有公开，唔系净系得我哋有公开。 冇错，冇错，冇错。 好啦，咁应该。会唔会好啲啊 ？OK 噶啦，今年应该你睇下呢几日啲天气几靓， 系啊系啊系啊， 风和日丽、嗯。 有冇行山啊？ 嗯， 大姐咩人？ 咩？ 有冇行山、啊？阿、啊、马书贤问你， 你以为你打得俾周润发啊？ 我睇下明姐有冇去撞。 其实咧，大姐咩 啊？冇啊，我冇啊，我冇行山噶。 喂，大姐咩啊？其实咧，阿发哥有冇叫过你去行山啊？ 佢嗰边身边嘅人，譬如戚美珍嗰啲就有。 咩叫做佢嗰边嗰啲人呢 阿发哥咧，因为佢住喺我附近啊。 我所以咪问你咯，我知啊。 唔系啊，嗱，因为点解咧？佢好好人嘅，佢揸架车咧就接一啲，我唔知佢接啲咩人啦。其中一个就一定是卢可坛的。 哦、 是 啊反 哥。 反哥 也有啦。 即是一车车去。 是啊。那么怎么呢那他呢就是车只是锁得不知四五个呢 我不知道。Anyway, 即是有限的啦。咁咧，我咧，因为太去嗰啲地点咧，就都几远下，我又 山卡拉噶，佢去 系啦，唔系好熟路，佢摆低架车咁咪先行。 嗯， 咁如果譬如咧，要我揸车，我一定唔会去啦。但系要我接咧，佢就成日咧就呼啊，你明唔明啊？咁、 哦、 我都唔知几时有位， 嗯， 无谓啦。 book 定咯，你打俾喂，我 book 定听日。 你叫阿青美珍落车，系啊， 大姐 你啊，你架青美珍你自己搭车去，我坐车。 唔系，阿发哥唔系车星美珍，星美珍有三个车， 系啊， 佢哋车啲咧，即系需要车嘅人，你明唔明啊？好少嘅行动。 咁啦， 唔可以唔可以唔可以，龙政府买 下山十字， 系 咁、啊、样嘅。遲一步啦，遲一步啦， 好 係啦，做多啲運動啦，係、嗯、啊，咁、 啊、 咯。 我有㗎，我譬如咧，我每個禮拜咧都會打一次羽毛球。 呢、這個我知， 係啊，都知啦，係、啊。 有人殺波啊嘛， 係啊， 最中意殺波殺落你嗰啲身體上邊啊嘛， 殺人王 嚟。殺到我額頭起瘤啦，殺到我個面腫啦， 真係㗎， 我胸啊更脹。 真系假噶？ 真系啊！ 杀球杀到你个面肿埋， 灯嘅佢， 系啊，都离谱噶。 呢个唔系 friend 嚟嘅呢个。 咁你就唔好同呢人打啦。 系啊， 系 friend 嚟， 佢唔系打波，系打人。 系咯， 都似啊，似系打人啊，真系。 隔山打牛嗰只， 你系咪得罪咗佢啊，明姐？ 佢系人都得罪噶啦，因为佢系人都杀嘅。 你要明白一样嘢啊，佢姓王噶嘛。 系咯，杀人王啦、啊， 杀人王。阿明姐今年新年有冇行下花市啊，或者即系买下莲花嗰啲咁样啊，过下年咁啊，即系有嗰种感觉啊？ 有嘅嗱，年年咧，我好多朋友咧都送好多靓嘅花俾我，即系唔使我自己行嘅。咁、另外咧，就因为我住嗰度咧，就系、是、花墟隔篱啊，逢亲咧。新年嗰时嗰一两日咧封路啊，咁、 啊、 我唔方便出入，所以我就冇去行花市。 哦，但你一落下面已经有得行咯喎。如果你住花喺嗰度， 封路咪应该更加方便出入咯。 系啊，入唔到嚟啦嘛。 封晒人， 系啊，得你自己行。 因为佢封路咧，佢单程啊，我行呢个圈都翻唔到屋企。 因为潮水式控制 喎，一定要走。唔系我翻屋企喎，唔得，一定要走。 系咯， 翻唔到。 去到屋企楼下有个， 真系咁噶，佢你兜一个弯噶。 哎呀，笑死！ 都明嘅， 系 啊，系啊， 咁啊，所以但系 so far so good 嘅，即系一切嘅嘢，新年嘅嘢都系有喺度嘅，咁啊好舒服啊！而家即系唔好似以前咁咧，好闹教啊，有呢样嗰样，而家系好平静地啊，有应有啲。就有啲，唔使 用 就唔使要，唔使搞咁多嘢，咁嗰只 都系嘅。 嗯， 啊、okay, 好。 咁其实今年嘅话，你即系有冇啲乜嘢新年嘅愿望？ 系 啊，咁、希望可以喺呢一度嘅话，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大只命。 好啊， 嗯， 最重要，即系唔系讲笑。 系。 虽然好似话即系个个都要咁讲，但系真事嘅就系身体健康。 冇错， 个个人都要。 特别是我哋啲年纪咧开始，哇，唔系呢度痛啊，嗰度痛真系大剂。咁、所以身体健康系好紧要啦，第一系嘛？ 系啊。 咁第二咧就系、能够要处理嘅嘢快啲完晒佢啦，因为好多嘢我谂住要处理嘅，但系十年都未完到，即系咁嗰啲咯。啊，清理晒所有即系废物、包括阿马王。 呢句正，佢谂咗好耐。 我得罪咗你啲乜嘢？ 佢啊谂住今日一定要讲。 系，你系咩？你唔系小强咩？ 佢你打小强，又名马王， 唔使咁。 又名马王，马王系当年嗰啲电视台嗰个运号嚟噶嘛？ 哎呀，你又身份暴露咗。 你同佢识咗好耐噶啦，系嘛？大只明， 我唔系好熟嘅， 识就识咗好耐，不过一路都唔熟 嘅，冇乜交情嘅， 系 唔系你哋几好嘛？你哋开心嘛？ 样样开 心啊！好啊！ 有冇派利是接利是啊？ 有啊， 有啊， 有啊， 边个派俾边个？ 梁继章派俾我同阿 杨杨， 因为我最老啊嘛，系啊系， 系啊，我好耐冇去阿明姐嗰度拜年啦，我都想去嗰度。 我而家唔系好方便啊，唔 系好。但姨妈 啲亲戚， 因为姨妈嚟咗，方便你唔好嚟， 冇位俾你。 坐七楼，坐七楼。 OK， 五日一。 我哋迟啲过嚟同你拜年。 系啊系啊， 好唔好啊？ 都唔系好受欢迎， 都唔系好想。话时话真系唔系好想，开到声你都嚟，真系冇办法。 我真系好少。大年初二俾人拒絕， 開到聲你都唔 好啦。其實今日咧，如果係嘅咧，就係我哋按習俗咧，就係車公誕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每一年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好重要嘅人物咧，會去求下籤嘅。 冇錯。 咁不如都等阿大姐明今日咧都可以求一求籤啦。 但係我哋幫佢求黃大仙， 求黃大仙嚇。好。 求邊？你而家求車公定黃大仙？搞清楚先。 我哋求乜都得。 我哋求乜都得。 係 係啦。 你想求乜嘢？你今年如果要即係俾你求籤。 系啊， 冇啊，我近咯，我近就黄大仙。 好啊，黄大仙， 黄 大 仙， 讲啲 number 嚟听。 你个 number 话，其实话时话，大仙明唔好意思，我哋咧会觉得咧，点解即系如果系夏威夷而家就移民咗去咗美国？ 系啊， 其实你可唔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想投注香港？ 系啊，我 觉 得大仙明 系啊，我觉得应该你 系 可以。 系啊，成就江湖地位。 系啊，系啊，冇错。 你会唔会噶？ 你会考虑下？ 嗱，我讲个事实俾你听啦。其实我同黄大仙。寺廟入面的高層就好熟的。 是 啊。是啊。那我要去呢就是隨時去得的。重要是投注是只是我一個人去那隻呢。 哇。劃了個位置給你是吧 就自己一個人去不用逼。 有人跟我逼的你明白嗎如果我要。如果我要。搞亂的事啦是不是咁啊，阿夏慧依咧就 系 好伟大嘅， 真 系咁嘅年纪啦，即系有咁精力，同埋每年都扮唔同嘅生肖，呢个系好值得加， 真系噶， 真系好欣赏， 真系 系 啊，投入啊，投入。 咁我所以咧打算咧，嗱，今年佢就冇翻到嚟，佢就喺嗰个网度搞啦，但系出年咧，我希望佢翻，咁我哋就筹款俾佢， 中筹机票佢翻嚟， 系啦，翻嚟行一转，咁佢就。送翻去走咁， 送翻去走。 我谂嗱，我谂呢样嘢，你唔好咁快揾人取代佢啊！要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冇人取代到， 唔可以被取代咁 啱啊！好有代表性。 咁我谂办法帮你去搞呢坛嘢。 系嘅， 今日都好嘅， 睇能唔能够成功啦吓。 好， 知道知道， 多谢你大姐妹。 咁但系今年咧就要俾个 number， 系啊，俾个 number 我哋先吓。 好啊好啊， 你想求乜嘢？ 俾三条衫啦， 三条衫 一到一百啊！啊，大姐咩？ 一到一百， 系啊！你同高层熟都唔可以拣啱啫， 你都唔可以俾一个 三条， 求其一条九九九八八八七七七， 一到一百好冇？唔该你， 两条衫啦， 三十三， 求乜嘢啊？求乜嘢啊？大姐咩？ 求乜嘢啊？求社会平安啦！ 好，求下我哋大家嘅系啊，香港嘅运势啊， 好 嘛？ 好啊， 好，咁啊，到时我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会讲呢啲签究竟一出嚟系乜嘢嘅。 俾少少时间我哋， 唔该晒， 等一下， 多谢晒大姐咩？ 多谢晒， 拜拜。 恭喜恭喜，我系蓝志伟，恭祝各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 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好好冰雪融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处，听到一声鸡啼，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春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恭喜恭喜你。 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哋听紧呢个风骚浮人， 好 三十三千 先 啦，好 啦，多谢晒大姐明啊！ 系啊，祝佢一切顺利吓、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好，咁至于佢帮我哋求咗嘅呢一支签系 三十三签中平签， 好嘢， 好 孔明识破曹操啊！ 咦， 系啊，孔明即系诸葛亮啦、啊， 冇错， 系啊，曹操咁、就三国时期 解乜嘢咧？ 呢、這个睇下先，曹操虽有深谋计。智慧难满诸葛侯，试看东风都可借，更能流马木成牛。 呢啲唔重要，但系解咩先得嘅？因为好多时好怕你解先。 古人 呢啲唔重要。 好多时候你有时咧， 快啲， 快啲啦！跟住我求你问乜嘢，求自身咁啊！但系你佢读呢啲咁嘅嘢，唔使我讲噶嘛。 咁佢人哋收得你钱就 系嘅， 即系冇零两句交货噶嘛。 好多知啊，你明嘛？有时 阿大姐咩问咩啊？ 佢咪就系问求 香港咯， 系啦。 睇下先吓， 系得未？ 内容只供参考。求得自签者唔可以用奸谋害人之心啊！即系因为历史上咧，个个都觉得啊曹操系坏人啦，咁啊诸葛亮又系一个足智多谋嘅人。 呢啲唔重要，你可唔可以直接讲？即系若果系咁， 即系香港运势会点咧？ 孔明借东风，三国时候咧，曹操咧大军驻赤壁岸道啊，咁啊借晒曹操啲钱。呢、這个时候咧。虽然深谋远虑，但系咧斗唔过孔明嗰啲智慧啊，即系啲奸人斗唔过啲好人嘅智慧，只可以咁讲啦。系啊，我觉得社会应该系一片繁荣景象嘅，人人都安居乐业，系啊。 好啦，咁当然咧，一阵间嘅话咧，我哋亦都会有其他嘅一啲节目嘅内容咧，咁啊源源不绝为大家送上。 冇错， 虽则咧，我哋今日咧就有呢、這、一个嘅就系好有过年嘅气氛啊，咁、所以其实所有嘅嘢嘅话都基本上咧都系同过年系有关嘅。 例如话落嚟马上咧，我请麦玲玲师傅出嚟好嘛，同我哋讲下今日年初二。麦玲玲师傅讲年初二。 发财，今日系年初二吓，传统嘅开年日子吓。咁啊，传统上咧，开年呢啲日子咧，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都会有啲嘅开年饭啦。喺开年饭入边有丰富嘅菜式嘅，一定有鱼啊，有肉啊，有生菜啊。好多时咧就做公司或者传统嘅店铺咧，都会有啲发财好事啊、猪利啊呢一类嘅噃。除咗我哋话系传统行业嘅一啲开年嘅日子之外，拜神啦、代表住新一年。嘅一个好开始，因为初二咧系第一个做牙嘅日子嚟噶嘛，咁所以咧喺呢啲日子咧，大家都会开开心心食餐饭，亦都同时我哋话以前咧中国咧就系要翻外家，呢个叫归宁同埋迎婿啊，即系迎接女婿嘅日子嚟噶吓。咁传统上咧，以前出咗嫁嘅女仔咧，翻屋企娘家食饭咧，就净系食晏昼噶啫，唔会食到夜晚噶，因为佢哋话食到晚饭咧就食穷屋企啊，因为。其实 主要因为以前呢就住得远啊，一个女仔如果你返到妈妈屋企又再返返自己屋企呢就太夜啦，就唔够安全，所以通常呢佢哋就表明咗啊，食晏昼食咗午饭，食完午饭之后就走啦，咁呢就两边都系可以平衡返个关系就好啲。咁但係而家就冇，而家近啦冇所谓啦，你食中午又得，你食晚饭又得，最紧要系全家人食得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咁啊！祝大家喺初二嘅时间咧，都系开心嘅年份吓，身体健康，全年顺境。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跳舞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你啊吓，每一天咧开开心心嘅，咁我见到咧，咁网上啲朋友都讲啦，佢话阿巴闭哥啊，你抹窗嘅分享咧，好似我老公啊，我老公咧成日叫佢抹下架车咧，听日落雨噶啦，唔使抹啦，咁样啊， 几聪明喎， 系啊，因为一样会突翻污糟 嘅，但系车啊真系噶， 真系噶， 打晒蜡咁，跟住你听日落雨啊，真系好唔开心噶， 系啊，但唔系又唔得，因为雨水咧对架车唔系几好嘅，咁啊点都好啦吓，咁每一天咧开开心心啊，最紧要，好啦，廿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估估下，学古文啦、啊！今日讲呢一个蝙蝠度， 仲有好多其他过年 嘢嘅，系啦。喂、讲起过年咧，你有冇食糕啊？食咗啦，阿 Sarah 前几日食咗，上个礼拜食咗啦。 我有食萝卜糕啊， 糕糕糕，同埋琴日登糕， 登糕 好靓正，登糕望远， 行大运， 系啦。仲有好多朋友佢话，我跟阿麦玲玲师傅讲啊，我啊年初一我揸去东边啊，咁啊，即系向东嗰边行啊。 唔知阿潮哥有冇？ 有啊，车路的士咪有咯，潮潮啊嘛，佢教咗大家啊嘛。如果你向东边嘅就你要行东隧，跟住咧一路可以就系去过去呢一个浅水湾、深水湾嗰边啊嘛，就系嗰阵香港就最东部，系啦，最东边啊嘛， 冇错。 咁所以其实不妨都可以试下嘅，行个大运咯。 咁今日大家都继续去拜年啦，行下街咁样。不如我哋玩啲年糕心理测验咧，好唔好啊？有几种年糕，睇下你最中意食乜嘢，咁啊当玩下啦。 好， 四样嘅糕点，第一就系芋头糕，第二系年糕。第三，今年未食芋头糕，第三萝卜糕，第四马蹄糕， 萝卜糕， 萝卜糕， 两位都系啊， 系， 我会拣芋头糕。今年虽然未有时间去买吓，好，第一个 有时间去买花你又冇买，糕你又冇买，你究竟点做嘢啊？过年 我一阵间马上去买。讲咗芋头糕先，如果拣我拣芋头糕嘅吓。我唔系呢个喎，佢系赚钱高手，有钱就有安全感啊！拣芋头糕嘅人咧，为咗有好生活咧，会努力默默赚钱。不过咧，有时因为对钱睇得太重要咧，好难会令到你拎钱出嚟消费啊，就会好容易守财奴。 我想问 下意思啊， 准咯、啊！我想问下呢个作者系边个？我想去拜佑佢，同你一齐去买，系啊，买入糖拜年。 某方面， 好第二啦，年糕，年糕咧就系投资嘅高手。相比积少成多嘅储蓄方法咧，佢呢种人系愿意冒风险赚大钱啊！只要做足功课，就可以睇到风险中嘅机。 機會嘅啦。咁雖然咧行為看似危險，不過咧呢一種人最容易發達，因為佢好多時咧就係有投資嘅頭腦。 我唔敢嘅， 我 唔敢 嘅， 係啊，咩刀仔鋸大樹啊嗰啲，同埋我唔識嗰啲嘢，我唔掂嘅，係啊，股票我都唔買。 四個八睇到個五個二嗰啲唔好搞我。 唔好啊，真係唔好啊，係 啊， 因為我真係唔知啊，冇天生冇呢一種咁嘅橫財運。 冇錯。 好，蘿蔔糕。 揀蘿蔔糕。 蘿蔔糕。 規劃高手。 規劃高手。 可謂理財能力最高之一種人啊，唔會被動地任由存款貶值，亦都唔會大風險投資，會係自己規劃一套穩健安全嘅理財方法。 準啊！ 嗯，讓財富持續增長。你 我 你唔係嗰啲好冒險嗰啲喎，係啦。 我曾經試過。但系我发觉系唔得嘅，因为你嗰样嘢你唔识嘅话，你唔好乱掂。 系啊， 系啦。咁跟住就你会慢慢持续咁样去睇下有啲咩嘢系会令到你 稳健 啲咧。 系啦，稳健嘅，保本嘅，所谓叫做系啦。其他啲嘢我 即系唔会由好多变零嘅， 亦都唔会话即系谂住 一下 富贵嘅。嗰啲嘢未必系啊，我唔会。 系咪马书记你系咪啊？ 你咧你系边只？ 规划你嘅 规划高手啊！ 规划高手， 我得几千蚊咁啊，点规划？ 咁规 唔系噶，都可以规划噶。 咁、okay, 啊，算系啦， 系咯， 都乜都唔敢做，系啊，唔敢做，系、 okay. 啊，唔敢，真系。 但系你又几大方嘅，我就觉得有时 OK 啦， 系咯 ，OK 啦， 即系应使得使啦。 冇错啊，系啊， 好啦，拣马蹄糕嘅系花钱高手，即系 big spender 高手 ，big spender， 你着件风度。 喺一般人眼中咧，佢哋系生活得好幸福嘅，可能一来咧生于有钱家庭啦，或者赚钱能力高啦，所以佢哋咧爱花钱就花钱，唔会计较嘅。脑子里边完全唔需要理财观念，但系如果希望永远幸福，都系建议学下理财，就唔好使得太尽嘅。呢、个就马蹄糕， 大家当参考一下啦。 系啦 ，OK 啊。 不过我都觉得佢准嘅，我真系 觉得佢 大年。 点解你觉得佢准呢？ 因为 系噏得我准咯。 你唔好问啦，好尴尬。 咪咯， 我唔知点答你。 新年流流，兜兜面话咩？冇嘅， 系咪先？好难讲。 过咗初四又唔同啦。 咩啊？初三嗰日就讲得啦。初三嗰日就讲得啦，即系听日讲得啦。 系 好啦。 系啦，咁啊，今年嘅位都希望大家即系可以斗多啲利是啦。因为其实以往嗰几年咧，大家都唔会去其他屋企， 冇得去。 冇得鬥利 是 啊！ 係啊， 可以家庭聚會。 今年就應該啦，大家就聽講有好多朋友嘅話都會希望就會去拜年啦。咁甚至乎我諗應該咁樣嘅話會進帳嗰啲。以往嗰兩年我真係唔係咁多利是咯。 係啊， 我翻工係啊，都係有限嘅，都係開工利是咯。 冇錯， 係啊。 好啦， 今年咁大家有進帳啊， 賺多啲。 好，快到十一點鐘，聽緊呢個風騷快人先咧。十一點新聞財經等等嚇，啊冇財經喎，今日假期哦。交通消息翻嚟繼續。 當其後宣布大年初一嘅慶祝活動取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2点，升29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日元129.12，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8，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45美元，卖出1932.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道冷锋将会在华南北部形成，并在孟加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气温降至大约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大年初二第一节交通消息咧 ，Sammy 先祝大家身体健康，路路畅通。咁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凤苑路嘅慢线咧就已经解封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畅顺。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维港湾、尖山隧道出口九龙。 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亦都用得到。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街接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了酒就千祈不要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李成达师傅，今年香港运势点先可以红兔大展呢？ 有我喺度咧，一定铺起扬眉啊！ 李成达师傅啊，今年咧大家点样先至可以兔来运转啊？ 咁啊，梗系要知恩图报啦，咁就兔来运转啦。 总之听实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 再加埋我李成达师傅同你哋一齐喺大年初二到年初四，同大家讲下流年运程。今年大家一定行好运咯喂！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福到，家家有福 到。大家好，我是丰收发源的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家肥屋润。 我是丰收发源的央央，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是丰收发源人的马小强，我祝大家家年威老道。 咩啊？咩家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老师恭喜发财。 早晨，早晨，早晨，两位同学， 恭祝你马到功成。 恭祝你马头马首是瞻。 你系细路长。 恭祝你冻若脱兔， 系 正如鼠子。 我祝阿细路长如意吉祥。 恭祝你一马快过一马， 好好 快马加鞭。 系我祝 一马当先。 系 我祝阿梁继章同学，梁张张，小张张， 嗯， 就咩咧？张灯结彩， 哇！ 日日都 哇！张灯结彩， 系啊， 你结咗婚噶咯，仲张灯结彩， 唔关事噶。 哦，系咩？ 系啊， 庆祝嘢咁解嘅啫嘛。 系啊，你开心心想张灯结彩。 晚晚开心， 嘢讲翻， 系啊，你日日都 想乜嘢啊？ 讲咗啦， 越越吉祥啊嘛， 越吉越长得 OK OK， 点样越吉越长 啊？ 你自己提出去，唉，苍耳流流，要我同佢开年。 好啦，讲过，今日啊嘛， 系啊， 开年系今日啦， 今日开年啦，苍耳啊， 系啊， 好。今日咧介绍一首诗俾大家， 我准备好啦，纸笔。 其中一样嘢啫，好多课题好充实啊。 系 啊，有一首诗就是北宋阿王安石写嘅。 王安石 系 啦， 抛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同同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呢首诗好出名嘅，就是描写呢个初一嘅情景嘅， 好有意境啊！你谂到都好多 picture 嘅图画， 系 咩图画 ？picture，picture，picture。 嗱，其中第二句春风送暖入桃酥，桃酥咧个桃就系屠夫嘅桃， 屠夫嘅桃 系 唔系桃花个桃咩？ 唔系酥系苏州个酥， 苏州酥。哦，知道 桃酥个酥，你估系乜嘢嚟嘅咧？ 我知， 系嗱，认真啲讲， 挥春 错， 我谂 春风送暖 送桃酥啊， 入桃酥， 我谂系咪即系话我哋今日唔杀生啊？ 唔系， 入桃酥，可唔可系啲咩嘢嚟噶？花 系啲饮料嚟嘅， 饮料，新年流流饮料 ，drink。 饮品 有一 种 饮 品 系 啦，炮竹声炮竹声中一岁除，即系话系啦， 米酒 类近啦，系酒类。 嗯，咁点解叫桃酥咧？ 嗯，想唔想知点解啊？ 因为佢系酥哼哼啲味，有啲酥。 系咪嗰个酥啊？ 唔系桃酥咧，其实 你姓苏个苏啊嘛。 系啊，系其实咧。是一种驱魔辟邪长寿的酒嚟嘅， 酒咯， 叫驱叫咩？桃酥酒 系啊， 有冇得卖噶？以前啲人先会 饮。以前啲人其实你自己沟嘅啫，因为咧佢哋初一 cocktail 咯， 或者个老酒咁样 mocktail 咯， 系啊， 或者你最中意去嗰啲 hotel 啦，或者 hotel 啦，你 tell 够未啊？你一早就跳跳跳， 跳得好啊！ 唔系咩？ 系，但系佢讲嘅啱嘅噃。系啊， 好似你话去冇听，你最中意啊？ 系咪啊，老师？佢去豪 你唔好嘈住， 好豪跳饮曲。 错误，你叫你屋企人嚟见家长。 我叫去日本啊！ 你去日本见啦。 点啫？ 你 几时翻？ 唔知哦。 OK， 得我唔睬你。知唔知咩叫桃酥咧？其实有意思嘅，个桃字咧就系桃绝鬼气。 哦， 酥字咧其实苏醒人魂，佢借个同音字咧，即系话咧，哇！你饮咗呢啲桃酥酒， 唔好嘅嘢就全部都 全部 走晒 啦。 好嘅嘢嘅话咧就哇，苏醒， 冇 错啦，几好意头。 系啊，又系以前咧，啲人年初一就会饮噶啦，清朝嘅皇帝都会饮， 即系一年饮一次嘅啫。 你可以日日饮嘅。 咁究竟系乜嘢酒啊？ 冇啊，都系自己沟嘅啫。 定系就 系 冇酒名咩酒？ 制作方法大概咧就系除夕嘅时候将啲大黄啊等啲药材摆落个囊嗰度。 嗯， 边个囊啊？ 咩囊？ 咩囊啊？ 色囊。 咩囊都得噶。系咯，摆落个。 我真系想整啊嘛。 系啊，我哋都认真咁嚟听咩囊先得噶？背囊啊？ 咩囊？ 系咪背囊啊？ 系用啲布整一囊。类似 你 嘅行囊，冇错，佢咧就摆落个井底嗰度，即系系啊！你记唔记得我讲过俾你听啊？风井嘅会记唔记得？唔 记 得啦， 记得记得， 完全唔记得啦， 真系唔记得， 唔记得算啦。 我话我记得啊，你唔理我噶，我答你系 几时封井，几时开井？ 年三十晚封井，年初一开井， 即系冇， 即系唔记得咯。 你开水喉先，系啦，佢意思就系咁啦。咁啊，初一嘅。 桃酥酒 系啦，咁啊 个井度 系，然后咧其实嗰啲系啲药材嚟嘅，咁啊捞翻上嚟咧，咁啊跟住有啲皇帝 即系自己浸酒啦， 系啦，自己浸酒， 即系浸嗰啲 药材 酒 啦，系啦，系啦，咁啊饮完咧嗰啲渣咧，你知唔知佢哋摆边度啊？ 种咗 个 花园 裤袋， 咪拮住咯？点会将啲渣摆喺个袋啊？ 古人系冇裤袋， 点解嘅？ 又系喎， 咁佢啲嘢袋喺边？ 我知， 个衫袖嗰度嘛， 系啊， 但佢噏咋，而家系佢噏咋，我冇话摆嗰度啊，攞翻出嚟，你收埋两袋， 因为你袋喺个地方嘅话，你以前有啲咩地方袋啫？ 系啊， 冇啊嘛， 佢唔一定系放喺自己身上边噶嘛，因为咧头先我咪讲咗啦，有啲辟邪嘅作用， 摆门口，摆门口， 啱啦，差唔多啦，就吊喺门口嘅上高嗰度，意思咧就 吊 几 耐啊？ 啊！ 吊几耐？吊到出年啊？系咪即系撑翻落嚟再饮啩？ 历史就冇记载佢吊到初三定初四。总之咧，初一嘅时候咧，佢挂翻上去咧，咁就 即係當係一種儀式、啊。 即係好簡單嘅就係你中意吊幾耐就吊幾耐， 冇錯，要高嘅。 明白，好啦，喂，陶松手真係 OK 喎。 系啊， 嗱你药材冇乜所谓嘅， 系啊， 即 系 循你嗰排个分子系咪？咁、 啊啊啊、 你同阿徐 Sir 倾下啦。 系喎、啊，唔系啊，徐 Sir 教我哋 桃酥酒用心， 或者系 Vita 嘅桃酥酒啊，正啊呢样嘢，仲要。 仲要点 啊？我唔知啊，你点啊？ 仲要吊起佢嘛？ 点啊身体？ 你浸啲咩落去？ 有啲 老鼠仔 湿邪啊里边啊，要去湿， 去风邪。好啦，咁除咗饮呢个桃酥酒之外，我仲有啲咩噶？ 你第一句啫嘛，你跟你成首诗你未讲晒， 其中一句，其中两个字， 你未讲晒 啦。跟住咧就千门万户瞳瞳日。个同字咧就系个日字旁做儿童嘅童，童童日又咩事咧？然后最后一句就系总把新桃换旧符，呢个咧就系叫元日。咁啊，王安石写嘅，佢1069年写嘅， 写得好好 啊。系啊，有边度好啊？ 因为好有呢一种过年嘅之后嗰啲 气氛啊， 好啊， 都系有 picture 咯。 picture， 我中意。 老师你唔继续讲埋咩童童日嗰啲？ 我就系问紧佢童童日。 咩叫童童日啊？ 系啊。 是咪两个都是日字边嗰只有一个儿童嘅童啊？ 系，冇错，千门万户童童日。 千门万户童童日， 系咪好多细路仔好开心咁解啊？ 唔系， 童童日。你可唔可以俾少少范围我哋啊？ 呢个童系咩？ 其实咧，呢个童字咧系同呢一个 呢个范围系嘢食啊， 系 形容词啊， 系啲天时嘅嘢嚟嘅。 天时 即系日头啊，夜晚啊咁样。 童日 系。 应该是朝头早啦， 冇错， 早上咯， 系，即系朝头早，哇，太阳升起上嚟嗰阵时啦， 好似有一种似一年之计 在 于晨嘅感觉， 冇错啦， 阳光普照， 第一次 有凉凉中有白，哦，有白小白 呢种感觉， 千门万户同同日咧，即系话哇，千家万户咧，朝头早嘅时候咧，就将啲新桃换旧符， 系咪挥春咁解啊？ 唔系桃咧，其实桃木。就是写在门口那对的那对 什么 春联 哦春联 对联 是啦跟着就换了它啦为什么用桃木呢 因为picture 没错啦 桃木剑嘛 是啦 我见到你好多 我 就 是 要 picture 就是要 picture 我只是得一把 你一些很细致的那些剑仔 你是个桃字嚟 他改咗先啦，佢惊你叫佢做句啊！ 你有冇医生纸啊？你有冇医生纸啊？ 医生纸啊！大家你点啊？睇医生。 咁咪啦，做咩唔做句啊？ 唔做啊！ 初二流流你唔做句， 你做句医生纸嘅咩？ 小张张做句。 好啊，老师点解可以唔做句嘅？你答咗我先。 偏心咯我。咁简单嘅咪，实有嘅啦，每间学校我话嘅。 系你间学校。 冇错，我话嘅系。 做咩句先啊？ 你中意 用乜嘢做句啊？ free hand 俾你， 乜都得啊！即系用 show。 头先我讲咁多嘢， 同同日啊！ 啊，你中意啊？同同日，我惊你深得滞啊！ 阳光普照， 等你 先啦，你等佢先啦，等佢先。 大家饮杯桃酥酒，跟住快都似马老师咁早啲头， 即刻头，系即刻头， 唔使见家长啦，坐唔到，所有嘢取消， 到我未啊？ 到你 每年一度同同日，马老师个样冇咁核突，因为嗰日新年大家都靓仔靓女啦。 OK， 好啦，呢度有两个印花，有两个， 我觉得我都唔错啊。 系啦系啦系啦， 我叫你早啲唞。 三个印花， 点解你唔叫嗰啲校外课程作句嘅？ 都可以， 可以啊。 你用一个 咁多校外同学， 你哋出啦，你哋出俾佢哋。 不如就用呢个同同日啦。 好啊， 好，用同同日。咁我哋嗰啲校外課程嗰啲同學 就寫上去啦， 作得好，我俾三個印花。 誒，仲有白鴿子啊！ 我嗰日有食白鴿子啊， 好唔好食啊？ 白鴿子， 我覺得咧，佢比我想象中硬好多啊！我以為好似嗰啲叫魚皮花生一咬就 plop 咁就可以，唔係啊！你要含住一陣啊！你係咪啊？你有冇食啊？你有冇含住一陣？ 我有食， 你覺唔覺得啊？即係原來， 但我因為我好中意嗰啲糖啊，即係表面嗰啲咧，我中意即係好似 慢慢融， 係啊， 嗯、 我好中意嗰啲糖融喺個口嗰種感覺，係、 嗯、 啊， 哦，我就比較心急，一擺落去， 你乜都心急㗎，係 啊，你都心急， 但原來佢好硬下㗎喎， 梗係硬啦， 啲糖漿 點會知？你點會覺得佢係淋 的硬框框嘅？ 唔、 嗯、係 啊，我唔係覺得佢係淋，我覺得佢係我以為係脆啊，即係好似嗰啲魚皮花生咁樣、 嗯嗯， 但原來唔係，你要慢慢。含一阵， 好啦，继续第二堂，讲个福字，福字点解啊？ 嗯，睇你边个写 啦。上书，根据上书有几个意思。 幸福个福啊，蝙蝠个福啊， 幸福个福 系回复个福啊， 幸福个福。我讲咗幸福个福，你唔好再回复，有福报，有否福，好唔好？我真系 open year，open year 点解啊？ 开年 啊， 冇错， 系我知道， 咁咪有福咯。 我唔想兜啊兜面码开年啊。 福六福禄寿 嗰个福系啊， 嗰个福啊， 即系快乐咁解咯，幸福。 以前啊，上书就系话咧寿。一若受，二若富，三若康宁，四若修好德，五若考中名，其实都是啲类似啲福气啊，好嘅嘢、 嗯，幸运嘅嘢。 咁点解个福字会将佢倒转咧？你估下， 我估， 因为应该有个古仔嘅， 系啊，肯定有古仔嘅。 系啊，你估先。 我估因为佢嚟到啦嘛，嚟到咪， 我知我点解会咁样 行入嚟，系咪啊？ 唔系， 我知，我就成个故仔话俾你听。 好啦、啊， 因为咧就应该有一个咧，工人啦，咁跟住咧练咧，佢就将嗰个福字啦，跟住咧就贴咗落去啦。点解即系佢倒翻转头？咁咧佢个主人见到佢就问佢啦，就点解会咁样噶？叫你做嘢噶，咁样咁样嘅，就好学唔学学文化老师。系咪咁开始？师母就讲唔系啊，老爷，你有所不知啦。 佢死兜啦，呢次佢死兜啦， 佢就要死兜啦。咁跟住佢就会话啦，佢就话因为咁样嘅话咧，就系、是、取其意思咧，就系福道福道啊，所以要将个福字倒翻。 呢时老爷好解释得好， 累紧啦。 你跟我 俾三啊掌声你。咦，我头先拍咗几下？ 三啊， 两啊，两啊，仲争。好 嘅，系咪即系咁啊？即系 累紧啦， 一定系咁。 系啦，其实传说咧有三个传说嘅，不过我就觉得其中个传说就较为可信啲。 嗯， 就话说啊，朱元璋咧，明朝开始咗啦，因为佢猜疑心好劲嘅，成日惊啲人咧作反啊，因为。明朝之前是元朝啦，佢成日都驚有啲人咧、嗯，即係元朝嗰啲舊部啊，嗰啲咧就將反啊，咁、嗯、佢於是咧，佢就好唔想， 好緊張個人， 好 sensitive 係咪？ 咩 tiff 啊？ 即係 好 敏 感啊，敏感啊， 敏感即係講先，係咪講我？我啲叫，我啲佢咪想反 我。小张张咁问下啫，你头先做咩咁样？ 我冇嘢， 啲晦气咁。 我冇晦气啊， 你冇 敏感啊，咁 你 头 先冇， 你听翻重温啦、 啊。好啊， 敏感啊， 系啊，你唔好嘥啲时间喺呢位度啦。 好，咁啊，朱元璋就话啦，嗱咁样样，佢有一个计仔吓，将个福字咧就贴响。佢怀疑系啲唔好嘅人屋企， 点解、啊、 就叫啲部下咁做？呢、這个时候咧，佢嘅老婆马皇后。 你 friend 你个 friend 马王 系啊， 佢你老婆应该叫马王， 佢两佢 后代都叫做马王后代， 我嘅后代唔需要你关心，你做咩要关心我个后代？ 冇啊，突然间谂起啫嘛， 唔准再谂我个后代， 咁钱咧 都唔得，应承老师 好， 唔谂， 我唔想谂啊，突然间叫我，你叫我唔好谂，我越 特别谂。 我系咁噶， 系啊，越叫你 唔 好谂， 做嗰样嘢，你就越想做啊。 咁啊，马皇后咧，其实同阿朱元璋好 friend 嘅，佢哋又识于微时。 马皇后梗系同佢 friend 啦，系啊，识于微时，即系一直陪佢 青梅竹马 打江山，由零开始到做皇帝。 系 咁啊，马皇后心地好好嘅，咁啊知道呢件事咧， 点解会中意咁嘅人嘅？ 佢又適於微時啊嘛，但冇辦法，因為佢佢又做個乞衣，又做個和尚，朱元璋，佢乜都唔識，字又唔識得過，咁、就咁有啲忠臣就話俾阿馬皇后聽，哇唔係幾好喎、啊，新年流流咁大開殺戒，咁啊馬皇后諗咗條計仔，啊得有將啲福字咧全部派曬俾啲人貼喺個門口嗰度。咁啊，混淆啊，皇帝， 即系唔知边个系啦， 唔知边个系，好啊，好啊，好啊，跌，突然间有个人咧，好似阿细路长咁，唔识字又唔读书， 就求其啦，点知贴 倒转咗幅字贴， 咁第二日啦，咁皇帝，咦？做咩呢個人咁樣樣啊？豈有此理啊！佢係咪想作反啊？就命人哋咧想將佢殺咗佢。咁 馬皇后 係啊，馬皇后知道呢件事咧就 刀下留人。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最兴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就同 解释 系啦。其实呢个人咧，佢嘅意思咧就系话咧， 福到 系啦，福到啦。嗱，皇帝你咁英明咧，即系类似佢将佢即系美化咗呢件事，咁就于是咧朱元璋就冇大开杀戒啦。 咁以后 福将福倒转贴咧，就可以即系迎接啲福分啦，就避过啲祸害啦。 呢个就系嗰个传言啦， 冇错啦。 但我都系唔得噶。 点样？ 我有试过咯，有一年。 诶、真系啊？ 即系将个福字咧倒翻转咯，跟住咧所有嘅人一经过同我讲，就话：诶、你个转个贴，你个福字倒翻转啦。 你念错咗？ 我话唔系咧，即系我真系想将佢倒翻转。你今年但系所有人都觉得你移翻佢啦。结 果你今年咧？ 我今年冇啊。 冇跳， 系啊！我就嗰年之後嘅話，因為我唔想同人解釋，你明啊？我福我中意點樣貼咪點樣貼啦，但係所有人同我講，即係喂呢、這個呢、這個，即係譬如我嚟我屋企玩啦，佢就喂呢、這個福字調翻轉咗， 點解咧？ 唔知啊， 係睇唔上。 應該 suppose 係明噶嘛， 係、咯， 你係噶，你係將個福字倒翻轉噶。 我冇啊，我冇 貼嘅，冇貼嘅。 咪係咯， 我有貼過福字，但 我 未試過。 倒翻轉啊嘛！我有一年就係想試下咯。 啊，小張張咧又 我都冇貼啊，直情冇貼啊，係啊， 佢冇買花，又冇買布，佢咩都冇， 淨係得啲白鴿屎。 多謝你咯，白鴿屎都好啊，有啲新年氣氛。 梗係啦，咪最緊要甜甜蜜蜜。 冇錯。好啦，多謝曬馬老師，我哋翻嚟之後就會講下電影電視。 日已匆匆渐入人海，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整晚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荧幕却见你隔千里外，圆月缺一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唯求尚有错觉你我同在。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I see is your smile. When will you?一片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得联想起分开，整个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呼吸不改。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I see is your smile 今天叫做 Me and the Moon， 逢雲現場最近快到11點半，19度氣溫，相對濕度83%，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先聽聽新聞報告，翻返嚟繼續咧，風騷快雲同你講下今個禮拜有啲咩電影推介。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晴报道一节新闻。今日大年初二，在九龙城街市，不少市民购买食材准备开年饭。有市民表示预算用2000元买食材，较往年多一至两成。亦都有市民话今年心情较好，即使有档主涨价一至两成，亦都会接受。但亦都有市民话预算大约1000元买海鲜，同过去两年差不多，冇特别豪爽。又话防疫措施放宽，唔代表银包都放宽。活雞檔主玲姐表示，今年好多熟客外遊或者回鄉，自己入貨時較保守，預料生意額較往年減少大約一成。海鮮檔主游先生話，今年市民較豪爽，預計生意較過去兩年上升三成，但難以追上疫情前的水平。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業界本月的生意額超過100億元。去年底政府放宽防疫措施后，农历新年期间团拜及春茗相当畅旺，加上今年是双春兼闰月，婚宴价取反应不错。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录音访问表示，本月生意额接近疫情前的九成，不能够全面恢复的原因是未有足够旅客来港。他又说，以往旅客占大约一成生意，目前全靠本地市民消费，而随着措施放宽，不少市民外出旅游，对业界有一些影响。至于几时可以完全恢复，黄家和说相信要较长时间才有更多内地旅客来港，又相信今年下半年起会恢复常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表示，对未来一年前景有信心。他说，由于航空公司和人手等配套未准备好，估计到明年甚至明年中生意才能够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他期望政府和旅发局除了要有大型宣传，亦要推出实在的优惠，例如机场税短期优惠，以刺激出入境旅客数字。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前系主任黄家荣表示，业界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随着社会逐步复常，航空公司和人手等运力回复，对前景感到乐观。他认为第一批恢复的客人是商务旅客，包括会议展览客人，自由行的复苏步伐较团体旅客快，后者难以好像以往每日有100团访港。今日大年初二，车公诞，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11签中签，签文是威人威威不示威，只当着力有针规，白灯曾起高皇阁，终被张良守旧围，解若凡事守旧，求财遂意，自身得运，婚姻不合。刘业强表示，过去三年疫情，大家生活有好多阻滞，包括上学、就业和家庭团聚都受影响。国家在去年底送给香港大礼，实施首阶段免检疫通关，而新形势是从治及兴，得来不易的形势要比较谨慎，政府多听好的意见，自然就会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气温降至大约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受到路陷影响咧，豉油街介乎广东道同埋新田地街一段咧，全线仍然封闭嘅。就系受到路陷影响，豉油街介乎广东道同埋新田地街一段咧，全线仍然封闭。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小蚝湾来回。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在今次的创作里面，滕超兰写到思源这个角色的时候，往往都身同感受。因为同样作为知青子女，她了解自己父亲那辈离开上海的人，迫切希望落叶归根的感觉。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运输署提醒你，在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选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年初二嘅早上吓，十一点四十一分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人讲下电影电视啦 吓。 呢排咧就开开心心啊，喺大家多咗啦时间啦，放假咧咪睇下戏啦。我喺呢个电影平台咧睇咗一套咧叫做浪漫喜剧啦，咁样系2019年嘅一个作品，叫做非常浪漫 ，isn't it romantic 咁样，或者叫非凡浪漫。佢非常咧就唔系话好浪漫，即系唔系十分浪漫，嗰种非常就话 abnormal， 即系唔系正常嘅浪漫。有一个好肥嘅演员吓，如果大家有睇过咧呢一个嘅叫做完美巨星帮啦，有一个叫肥 Amy 咧，咁就会记得吓，即系真系好大吨位嘅一个女演员。不过好多时喺戏里边咧，佢就系第二、第三主角啦。但系呢一套戏咧，由佢担正嘅，做晒成套嘅女主角。讲乜嘢咧？就系一个肥妹妹，系由佢童年开始讲起啊。童年嘅时候咧，佢望住电视机睇紧呢一个《风月俏佳人》，佢妈咪就话啦：阿女啊，你唔好再睇啦。你唔会有佢嘅咁好嘅遭遇，有钱人中意噶。 哇！点解要泼佢冷 水？系啦，咁佢就问：点解啊，妈咪？ 系咯，细路女， 你又冇呢个 Julia Roberts 咁靓嘅外佢嘅外形，冇佢嘅长腿，你肥肥嘟嘟咁样，你唔会咁样噶，即系你唔会得到咁好嘅爱情故事噶咁样。咁镜头一转就讲25年后啦，咁呢个已经成为大人咯。咁就做一个建筑师，但系佢呢个建筑师咧就系成间即系个建筑公司咧最不受人哋尊重嘅一个建筑师，因为你要做规划停车场啦，咁样即系佢做嗰成个 plan 嘅最唔起眼 啦， 系啦。咁啊个叫佢喂，你帮我抌咗台啲垃圾啊，喂唔该你同我整翻个机啊，咁样即系好似做埋阿四咁样。好啦，咁佢嗰日放工咧，忽然之间喺地铁俾人打劫。大家抢下抢下嘅时候咧，佢冚咗个头埋嗰个铁柱度，崩晕咗。 哇，好痛！ 好啦，到佢醒翻啦，成个世界竟然唔同咗。 哇，正！ 点解咧？佢翻到屋企，佢搬到屋企咧系一个好乱、好细嘅 apartment。但系佢一打开道门，咦，我咪入错屋咧？变咗间好靓、好靓、好靓，有成百几对鞋啊！另外柜桶咧冚烂啲最靓嘅衫啊！连佢屋企嗰只狗平时都系污糟糟啦，即系冇清理嘅。但翻屋企同样都系只狗，但系咧剪到好靓，即系做咗美容。点解我生活突然间会由一个 loser 变为咁正嘅咁样？同埋行出街，个个男人话你真系好靓啊！我可唔可以得闲同你食餐饭？即系咁嘅样。但系虽然佢有一个好叫做地底泥啦，变咗一个。好正啊！成个世界变得好美好，佢话甚至咧，成个 New York City 嗰啲空气咧都清新咗。但系佢唔惯啊，点解会咁嘅咁样？点解会咁咧？就系讲佢呢一段时间嗰种非常浪漫，发生咗一个有钱佬追佢嘅爱情故事啦。咁到底点解无端端冚完个头之后醒翻，成个世界就会变得咁美好咧？系真咧定系假咧？咁大家就喺呢套戏里边咧。就揾咗個答案啦。成套戲咧就唔算悶嘅，但係我覺得嗰個故仔中段咧，即係當佢變咗好正之後咧，就薄弱咗啲咯，即係冇乜特別好好好睇嘅情節啊。 即係比較平淡少少、 嗯。 直到尾先至會有少少嘅轉折位，即係拆解翻點解會入咗一個咁得意嘅世界咧？咁樣，咁、 嗯、 但係我覺得冇乜所謂啦。呢種愛情嘅浪漫喜劇，有啲地方好得意嘅，佢會將佢咧無端端對住鏡頭話：嗱，如果喺愛情浪漫喜劇，就會唱只歌嘅。咁就唱住歌，即刻就唱住歌啦、 嗯 okay。 即係有少少，即係由電影跳翻出嚟，又再跳翻入去、嗯。 導演手法 都幾得意嘅， 好 就叫做非常浪漫 ，isn't it romantic？ 嗯，就係咁。好啦。到我啦噃， 好 咁啊就因为我觉得过年啦，有几日嘅假期啦、嗯，所以其实我都系适合追剧嘅，系、 嗯、 嘛？咁其实如果你话平时你时间唔多嘅话咧，我自己就系因为追剧对于我自己嚟讲系有啲压力嘅， 因为你追咗第一集，你冇理由唔追第二集。 最惨嘅就系你唔知道，因为有时有啲剧咧就系唔知啊。可能第一二集是不好看的，但是他要进入可能第三四集的时候他才好看、嗯、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放弃得太早的话就似乎好像、对于剧集不是、 好 fear， 是的不是很 fear、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个剧集， 好 那也是来自某个平台的啦、嗯叫做就是《武技家的料理人》的、嗯、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剧集来的，现在正在热播当中、 嗯、 为什么我会想看呢，就是因为监制是视之如和、 嗯、 是一位日本嘅名导演，我自己本人系好喜欢佢嘅作品嘅。咁、当然喺摄影啊、古仔啊，同埋佢所探讨嘅一啲题材里面嘅话咧，我都系好喜欢嘅。咁所以嘅就 系 你会，同埋佢又攞咗一笪大奖啦。 系啊， 原先视之如和就系拍一啲即系电视剧出身嘅、嗯，所以而家佢又再翻翻嚟去拍电视剧嘅时候，又会有一啲乜嘢嘅即系唔同嘅状态咧？ 几好啊！ 所以我就想睇下啦， 做一轮嗰样嘢，然后就跳出去。 系啦，因为佢已经成名噶啦，即系喺康城佢会攞有好多嗰啲即系拍大嘅电影，嗯、但佢翻翻嚟嘅时候，佢又再做翻自己嘅老本行嘅时候，佢会有啲乜嘢唔同嘅风景咧、嗯？所以我就想咁样咧，会捧一捧佢场嘅。 好， 其实个古仔就好简单，讲紧嘅就系两个住喺清心嘅妹妹仔。 嗯、 你知啦，啲妹妹仔又系嗰啲咧，卜卜脆啊，靓靓啊，两、嗯、个就为咗咪真系噶。 我知啊， 系即系好似叫海街国的女孩嗰啲，哇，个个都咁鬼靓， 即系拖手翻 嗰啲， 系啊，嗰只粉红色嘅 bling bling bling 咁。嗰兩嗰只咧水水晶晶咁嗰啲啦，咁就有兩個嘅女仔，佢哋由細到玩到大，但係希望咧都可以就係做呢個舞技。舞技其實講緊嘅就係話係喺京都嗰度咧做一啲嘅就係跳舞嘅舞技。咁、 嗯、 咧就所以咧就要由清心嗰度咧就由一啲鄉下嘅地方， 嗯、 大家咧就唔理爸爸嘅反對，就去到咧京都嗰度咧就去練習舞技呢一樣嘢啦。當然大家都會知道嘅就係話舞技佢哋係要去到一個地方嗰度喺嗰度住啦，喺、 嗯、 個宿舍嗰度去學點樣跳舞啦，等等噶啦，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几艰辛嘅一啲嘢嚟嘅。但系无奈地嘅就系两个嘅女仔，一个叫做野月，另外一个叫做阿锦。咁而野月咧就被嗰啲妈妈同埋嘅就系嗰度嗰啲教佢嘅师傅就话、嗯：对唔住啦，你真系完全冇呢一方面嘅资质。 哎呀，好惨啊！ 系咪好惨啊？ 惨啊！ 咁佢就觉得哇，晴天霹雳，因为我应承咗嘅我个姊妹阿锦咧，我哋两个系一齐要做呢个舞技嘅、 啊。 但到最尾佢都冇办法，因为佢就话。如果是咁嘅话，请你翻乡下。咁、 哎、 但系无奈地嘅就系，当佢就嚟要翻乡下之前嘅话咧，就突然之间其中有一个就系武技嘅练习生，就发觉嘅就系话，附近所有嘅嘢咧，啲外卖咧食到好饱啦，食到好厌啦。但系如果真系有人可以咧，就煮饭俾我哋食嘅话咧，喺、宿舍嗰度咁就好啦，咁样。 啊！呢、這个时候发挥作用。 野月喺呢一方面嘅话系非常有天分嘅，佢亦都好中意煮嘢食。佢就话：如果系咁嘅话，不如俾我留低，我喺呢一度嘅就喺个宿舍里边做料理人啦，就 係、 是、我煮飯俾大家，即係所謂叫火頭啦。 哇！我覺得佢真係仲好犀利喎，佢希望留低仲有一絲嘅希望。 冇錯，咁跟住佢就留低喺度，咁啊同阿錦一齊，咁啊兩個就仍然就各有各自己，佢就可以做佢嘅自己嘅夢想，佢亦都可以就係留喺呢一個嘅武技嘅宿舍嗰度咧，就幫人哋煮嘢食啦。嗱，我好中意睇嘅就係視之如和，其實佢以往嘅作品不斷都喺度探討緊嘅，就講緊一啲家庭嘅方式嘅、家庭嘅方式嘅意思係乜嘢咧？未必講緊。大家一定有血缘关系，但系好可能嘅就会系往往因为一啲唔相识嘅人，佢会因为一啲因缘嘅际会，佢哋凑合埋一齐，透过一种嘅就系互相照顾啦、大家互相一齐去度过一啲难关啦。咁、佢就会从一啲细致嘅日常生活里面嘅话咧，你会见到就系一家人佢哋应有嘅感情同埋情感嘅、我觉得佢呢一方面佢系做得好好嘅。以往嘅话咧，亦都有好多嘅就系呢啲咁样嘅呢啲咁样嘅嘢。 亦都可以建於啲咩嘅地方，就係好微、好細微嘅嘢，就係大家可能去食一啲好有記憶嘅食品。咁佢又好中意嘅就喺裏面嗰度，譬如可能係拍一啲大特寫嘅嘢食啊，譬如可能嘅就係你切緊一啲紅蘿蔔啊，跟住好可能嘅就嗰兜嘢佢炸緊嘅時候咧，哇！你見到嘅就係、 好有回憶， 其實你屋企咪就係咁咯，係咪啊？有啲乜嘢其實大家都係聚埋一齊飲飲食食嘅嘛，佢、就會係每一集咧，佢有一個故事嘅，佢有一個個重心嘅故事裡面嘅話，亦都配有一種嘅就係阿夜月佢會因為嗰樣嘢嘅話，就會煮一個餸菜，就會將呢兩樣嘢咧就連結埋一齊嘅、其實係有意思嘅， 有意思喎、 係啦。咁其實咧就你會覺得你會見到一啲好簡單嘅一啲餸菜，而且佢裡面所煮嗰啲嘅話咧，亦都唔係嗰啲什麼九大鬼啊、你自己唔能夠複製嘅嘢，可能只不過就係一個系啊，蒸蛋啊 ，tempura 或者咩，有少少我觉得好似系深夜食堂嘅感觉，系咪？佢就 是 一个古仔，但系同一份嘅食物嘅话，就连结埋一齐，自之如和就好中意咁样嘅。咁而且咧，每一道嘅菜俾你有一种感觉到嘅就系一种嘅就系人嘅温度，同埋一种治愈嘅感觉。有啲乜嘢？緊要得過嘅就係食飽個肚先，係 啊，你幾唔開心翻到屋企， 幾唔開心都食飽個肚先。 然後有碗湯，我覺得好正。 係啦，咁其實我就會覺得喺呢一方面嘅話，就覺得好舒服啦。同埋佢個 pattern 好似，所以你每一集你睇得會好舒服。咁我覺得嘅就係 佢幾多集啊？全部 佢總共有九集，每一集都有成四十幾至五十分鐘嘅。 呢啲 OK 喎， 二 題 其實冇乜所謂嘅，你行下出下嚟又食嘢，跟住又望下煎下年糕咁睇下，咁啊，啲女仔又靚靚，京都又靚，又咁靚嘅地方。佢拍攝得好靚嘅，啲顏色又好好睇，咁所以其實我覺得，若果你話有一個幾日嘅假期嘅話咧，我覺得幾好 可以煲 啊，係啦，冇錯，因為你冇壓力嘅，冇所謂嘅，其實都係啦。咁我要介紹嘅就係呢個寶記家的料理人啦。 翻嚟交俾馬老師講下佢今禮拜推介，提提大家十二點鐘之後今日有淑女關注咗。 Yes, sir.你是没结尾的那首歌，我却循环播得更深刻。你是最不懂我那一个，我却觉得最不舍。你是很久以前那场梦，我却一觉醒来还在痛。你是铭心刻骨那一种，于是并没有不同。成回忆，就算没有遇见你，刚好也有别人代替。根本爱你爱我爱谁都一样，本来没有谁比谁难忘。怪你的模样不慌不忙，随便路过我心上。其实爱你爱我爱谁。谁比谁疯狂，人总得习惯平淡退场，我偏爱留一点伤慢慢欣赏。我该相信过去有爱过，是认清现在已错过。你一转身好好去生活，我却不肯放过我。我该原地走得太绝情，还是恨我自己太清醒，太懂我们所谓的感情，不过由时间决定。见你刚好也有别人代替，根本爱你爱我爱谁都一样，从来得不到的最难忘。是谁的模样不慌不忙，又在路过你心上。其实爱你爱我爱谁又怎样，结果不管谁比谁疯狂，人总得习惯平淡退场，我 爱谁都一样，何生嘅呢首歌，佢仲有十分钟，中午十二点钟翻嚟，我哋又讲下电影啊，马老师咯。 哇，哇呢套戏咧，我系强力推介，因为我觉得好好睇。呢一套戏就叫做《阿根廷1985》，啱啱系攞咗呢个金球奖最佳非英语即系外语奖嘅。呢套戏讲咩咧？就系讲1985年嘅阿根廷。因為其實佢之前咧就係啲所謂軍政府啦，咁啊做咗好多嘢，咁就啲人民都幾辛苦嘅。咁呢個時候咧就新政府上咗台啦，咁就話要控告當年即係執政一啲人啦。咁其中檢控官咧其實好多人都唔想接，因為呢個燙手户嚟嘅，你會得罪咗好多人啊，諸如此類。因為好多利益集團喺裏邊。咁終於有一個男主角佢就接咗呢單嘢啦。咁但系佢屋企都好惊，因为佢屋企好简单，一个太太两个女，咁你谂下呢啲咁啊，对唔住，一个女一个仔，个仔好细个，好大压力，系啊，即系又惊啊又剩啊，咁然后啲人知佢接咗啲单案嘅时候咧，跟住有啲恐吓电话啦，打嚟佢屋企啦，唔好接啊，跟住啊，诸如此类，我知你个女喺边度啊，等等，甚至个女咧拍紧拖咧，个老豆咧以为咧。这个男朋友是间谍你会不会想偷听什么呢、即是他很好 惊弓之鸟 是啊于是呢但没有人愿意跟这个检控官合作他怎么算呢他找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后生仔的律师来的一腔热血他说、我都要 为国家为政府为人民做些事于是他就说不如这样我们专门找一些后生的律师帮手因为大家都是一腔热血。 热血 聚集了一班人哇这班人很努力去找因为要找一些罪证啊又要找一些当年的受害者出来讲回、当日怎样受迫害啊等等。但其实呢很多人都不愿意讲原因就是很多每个人背后都有原因不想讲不想再提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他们觉得要为了伸张正义为了不想将来的人民再、重蹈覆辙受这些痛苦于是他们一定要很努力期间不断很多这些骚扰又说因着你啊慢慢慢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部戏最好看的就是他的对白写得很好。他重头戏当然在法庭上面怎样开庭审这些所谓的、有权势的人。 我就问一问、如果是的话会不会是需要用很多脑筋去看的一些法庭电影、 不需要。 因为你都知道我讲的哪一种法庭电影其实你就是讲的就是控辩双方、或者主控官他怎样。有时我会看到呢 很好 heavy 啊。我会头痛、 你有没有看韩国那套逆权大状呢 我介绍过了。 那一套呢就真的很 heavy 的。 是不是很 heavy 啊是啊。 但这一套呢其实呢佢法庭戲唔係佔好 多， 咁、 都好啲。 佢有個鋪排就係話去揾證人啊，揾啲受害者出嚟啊，有人想講，有人又跟住唔想講啊，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咁嘅經歷。佢個仔啊，佢個仔細細個起初反對佢老豆做呢啲嘢，後來佢都覺得應該咁做嘅。咁成套戲，我覺得個鋪排真係幾好睇嘅，同埋最後嗰一場咧就係結案陳詞。依、这、一個檢控官就喺個法庭上面，佢好大壓力啊！嚇，全部人咩人都有，同埋嗰個年代咧，仲可以喺法庭嗰度 食 煙 啊嘛。 咁我覺得係好有80年代嘅味道喺度。咁最後係點樣？大家去睇啦、我只可以講咧，嗰陣時係1985年，而1986年咧，阿根廷係攞咗世界盃嘅冠軍嘅。咁、我覺得其實係有 association 嘅，因為個國家個個都安樂之餘咧。再有力氣去爭奪錦標，然後再贏咗咧， 贏到世界個眼球添、就是、 啦！你嗰個凝聚力會好犀利，同埋好感動、我建議大家有時間去睇下， 有興趣， 好 強力推介。 好多謝推介嚇、好啦，翻嚟12點之後就會有今日 淑 女關注組開年， 哇！開年 咯、今日初二啊嘛，所以個嘢都紅當當啊嘛。 冇錯， 究竟我哋食嘅嘢嘅話，有啲乜嘢紅當當？ 嘅咧？ 馬家姐咁啊， 一陣間你就知嘅啫咩？馬家姐 著旗袍嚟啊！ 着 旗袍嚟 啊！ 我唔信， 好期待、啊。 你摆张相俾我睇下，冇得我讲字啊！密切留意啊！十二点新闻报告之后，继续翻嚟接。 你真的不会做戏，有黑心观众在笑你，但我却极明白你，没兴趣披上画皮。有真的先叫做美，说真话别人也在避忌，没哪个自然像你敢于悲与喜。如果你没应援，让我一手将宇宙撑起，陪你过最坏的季节，牵手等转机，任世人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人夸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偶像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我只爱你。我来年当你盛放时，愿这相依可以被记起，曾有过那段苦涩，也化做甜美。任世界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夸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有唱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看越无味，能慢慢发光，只有你，无需怕去做你，总有我陪你。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等你这晚开场眉，唯有我心塌地。任世间心知有一天你终会飞，真爱是陪伴直到老死，就算如满路的追击逼你心死，我不放弃。 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过年你会教小朋友讲啲乜嘢恭贺说话啊？ 恭喜发财！ 小朋友咁细个就要发财， 快高长大咯， 有啲违反自然、啊。 呢样唔得，嗰样又唔得，小朋友可以讲乜？ 新一年开心就够，晨光第一线祝听众 开开心心。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系啦，十二点钟噶啦，听紧呢个香港电台大台《风骚快活人》。 冇错，咁一阵间嘅话就会有我哋嘅熟女关注组啊，吓十二点半之后嘅话，你仍然会继续有我哋嘅片段人间。 剥住瓜子嚟听啊，吓 好啊。 白狼0.918，加元1.338，人民幣6.771，英磅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48。倫敦金每安士賣入1931.07美元，賣出1931.5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道冷风将会在华南北部形成，并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今晚北风逐渐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影响到挤塞啦，龙尾排队龙盘苑。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平石村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车龙咧已经排队龙盘苑啦。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都长，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小蚝湾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斌神，你咁中意玩食字，代表骚动音乐嘅话，不如我乐字送个祝福语俾听众啊！ 博成，好简单啫，我祝大家同屋企人乐也融融，一齐听住骚动音乐过年，都几有气氛噶。 我都祝大家听骚动音乐播嗰啲歌，都可以乐在其中啊！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农历新年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新一年是兔年，兔仔精灵活泼，就好像香港人一样灵活应变，自强不息。兔仔又象征无限生机，预示香港今年会有个新开始，新希望，经济活动越趋蓬勃。我和我太太祝所有香港市民 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笑口常开，万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科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恭喜阿兰，今年咧万事 事如意，身体健康， 多謝 想嗰样有嗰样，咁啊特别靓啊！你觉唔觉得啊？ 系啊，佢啲码头撑晒啊！ 有如意噶，大红大紫，金光闪闪， 好多戒指仔啊！好心你学下人啊，马家姐，我恭喜你马到功成一马当先。 我祝你拉头嘛， 唔好讲咁多，整个开工礼先， 多谢多谢， 恭喜恭喜，系锦衣系锦衣， 记住有个套喺度嘅， 冇错，你个好靓啊，你个套套好靓啊，仲有后边个黑尾，黑尾都有， 多谢多谢多谢马家姐， 大家嚟嚟前 嚟 啦。顺顺利利乜嘢都好啊！今年 冇错， 好啦。 咁我都想同大家拜年，我就用我哋三姊妹嘅姓氏，系 姓氏， 系啊，姓氏， 我啲私密嘢嚟噶喎， 系喎，佢成日都唔同噶喎，跟唔同嘅人姓啊。 今晚开年， 我今日跟你姓。 咁啊，马家姐咧就用光焕发，系 咩马家姐啊？你讲乜嘢？ 沙拉姐啊！ 我净系挂住马家姐，沙拉姐容光焕发。 哇！多谢多谢， 龙图艳丽， 龙图艳丽啊！咁用咗就系姓李嗰个李啦。多谢你，边个写嗰啲字？ 我写嘅， 佢 话有书法优异奖嘅， 优异奖头先我先话佢啊， 优秀个 优， 优 秀个优啊， 优秀个优，读正啲个优 啊， 我知啊。奖系咩？奖你两巴掌。 系啊，呢个未有。 系啊，今次系马家姐，马家 好人，好嘢，好嘢，多谢多谢， 好嘞。咁你自己咧？ 我自己咧就系万事如意，咁我姓万噶嘛。 啊，系 喎。 系 啊，佢唔 记得咗。系啊，我唔记得咗个姓，我只记得佢个字，佢个名系啦，系非常特别嘅。 冇错。 系啊， 咁我哋就有淑女关注 咗。 好 嘢。 闪闪， 哇，真系好靓，多谢多谢吓。 我哋下一季咧，可唔可以讲玉改玉女关注组？ 我知边个玉啊，好多玉个玉啊嘛。其实我都开始担心，系啊，我开始变得肥沙。冇啊，因为咧上个礼拜啊，系啊，有人影咗张相之后，跟住话我咧，话点解你咁肥嘅？佢话可以直逼马家姐。 直啊， 系啊，佢着咗件羽绒嘅背心， 系啊， 角度问题，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地要多啲咧向你学习。嚟紧嘅话，可能我哋真系咧要谂一谂，睇下点样可以喺呢一方面度做多啲功课。 系 啦， 尤其是见到马家姐个肚好似细咗少少，我话佢做运动，即系清洁做运动执屋嘅时候咧， 角度问题 系啊， 我即学即用， 我都系求其啫嘛， 角度问题 啦，马家姐， 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日嚟讲嘅话，哇，好犀利，系啊，你哋咩啊，琴诶同诶同呢一个诶阿你个小王。唱一首歌喎， 係啊， 都要逼我哋今日同你一齊唱喎， 梗係啦，新年係啊，呢個串燒歌嚟嘅，咁啊 串燒㗎， 係啊，有啲水平㗎嘛，歡樂年年同埋祝福你，咁我哋就改一少少字咁樣嘅， 嘗試下啦， 好。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豐收向大家恭祝一句。恭喜发大财，丰收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稳大钱。丰收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真系系，真系咁啦，真系。 终于过咗啦，终于过咗啦！哎呀， 你知 几开心系咪？唔 紧要， 几惊就剩五分钟 啦。咬咬咬牙齿，系咁啊！咬咬牙， 一分钟内嘅我计过， 非常好。 嗱， 咁歌唱完啦， 优异奖噶啦。 咁当然啦，我哋仍都要咧，就系要讲翻嘅就系过年过节嘅时候，因为其实我真系担心嘅。诶，我就系因为咁样嘅话，所以我琴日咧，你都见到啦，年初一咧，我都已经开始 做 运动啦， 非常。 咁我就一行就行咗成两个几三个钟嘅，系啦行山。我真系发觉就系咧，如果你真系唔喐得太 太耐，同埋真係食啲嘢太多咧，個人係會越嚟越攰嘅。 嗯， 所以我就我希望可以咧，就係由即係今年開始咧，我哋喂。兔年第一炮喎， 系 今日兔年第一炮喎， 系系 啊，咁不如就整啲好啲嘅嘢，就即系譬如可能系红当当嘅嘢俾我哋食下先啦，好唔好啊？ 红运当头嘛， 系啦，红色嘅嘢其实系咪都系健康同埋好嘅嘢？ 睇下你食咩乜嘢红色嘅嘢先啦。咁我哋可以讲下有啲咩红色食物。 好啊，你 讲。 红菜头 系啱， 红酒， 红瓜子。唔啱你咪话唔啱咯， 红瓜子有个盐色 系， 系啊，颜色系冇颜色噶嘛， 系啦， 红色只得俾你， 几字啱？ 车厘子 啱啱， 诶，番茄 啱啱，系 红色好多喎， 系 系啊， 谷物类咧， 谷物 啲 系 有红米 啊， 系 我就唔中意食，系浪牙 咯， 要浸耐啲咧，唔系你试下浸耐啲啊，即系浸过嘢， 浸啊， 唔系 唔需要水浸嘅啫嘛，你浸咩真系，你浸啲咩？ 咁我唔得嘅，我係要鍾意煲嗰啲嘢，可快快脆脆咁樣啦。係咪要浸過夜呀？使唔使呀？ 過夜就會 係啦，我唔鍾意過夜嘅我。 呢個唔覺意就倒咗去啦。我都唔鍾意過夜。 有啲乜嘢快快脆脆呀？ 咪係囉， 過夜價錢㗎嘛。 快往呀。唉，真係呀，三位煮成熟飯呀真 係。咪係囉，咪囉，淨係食粗米。 唉， 浪住啲牙，浪住個胃。 唉，我同阿 BB 一齊算數。 咁話 佢都係食紅米噶， 係咩？ 係啊， 係咪真係好多啊？好多即係好過我哋食嘅白米嘅，即係精製嘅白米。 係，即係你食完之後個血糖升得穩定啲，冇卜一聲，好似白米咁樣升得咁快，跟住跌翻落嚟，你咪容易肚餓咯。咁肚餓嘅時候又想中意食嘢啦，咁咪變相嚟講食嘅卡路里總卡路里又會多咗。咁除咗紅米，仲有我哋嘅紅藜麥啦。 红藜麦 OK 噶， 系嘛？系咪即系天蛙？ 天蛙系啊系啊，知唔知啊？天蛙 好奇怪嘅 Q 字头， 系啊。 其他蛙我就中意。 有啲咩蛙？ 丝蛙。 有丝袜。你啊系黑芝麻蛙啊嘛，黑芝麻蛙啊嘛， 娇蛙又中意啦。 哦，系咁可以即系拣啲诶红色嘅食物时候，我哋谷物类可以拣啲红米啊、红藜麦咁样啦。 做乜嘢啊？ 少啲 晒剩咁。 系啊，我都咁话，一个红色嘛， 系啊， 咁你个口罩都系红色，你食唔食啊？ 咁又唔得，我哋讲紧食物啊嘛，系。咁头先我哋讲咗有啲菜啦，即系红菜头啊。诶，仲有番茄啊！ 诶，肉咧，肉类都系有红肉啊， 冇错， 算唔算嘅？ 冇错， 算嘅， 系啊，红肉即系牛肉啊、 羊 肉啊、羊肉啊，都系。 红酒咧？ 红酒都系嘅，系啊， 菩提子嘛， 系啊， 系咪算唔算系啊？ 系，冇错。 好， 咁啊，红肉即系铁质比较丰富啦，即系食完之后咧会精神啲啦，即系有啲人 抗抗声， 系 关唔关事啊？你点解行咗去嗰边？ 诶，我翻翻嚟， 系啊，唔系讲紧补咩，系啦，其实仲有个噃，譬如喺蔬菜方面嘅话，净系红苋菜啦， 系啊， 其实我中意食噶，你中唔中意噶？但系煮完之后好似咧流血咁样， 流血系， 嗰个汤啊嘛， 仲有我中意食嘅红豆 ，yes， 红豆。 紅豆非常之好， 紅腰豆我都中意食， 紅腰豆都 OK， 紅腰豆冇錯冇錯。 誒講下講下又有幾多嘢，都幾好食嘅喎，係 啊 係 啊。 咁嗰啲嘢有咩好處咧？紅色點解係健康 咧？其實咧，我哋就誒除咗即係生即係菜咧，其實生果有冇諗到啲咩生果？ 蘋果。 苹果咯， 系，仲有啲 车厘子咯， 系车厘子，仲有冇？ 诶，士多啤梨咯， 士多啤梨系，仲有冇？呢啲更红嘅，食完咧屙出嚟嗰督尿可能都会红嘅。 咦，咪讲乜咁嘢？ 系咯，大年初二 咩？我解释， 你一样小便啦。 火龙果 啱，叻。 系啊，个督字 系啊，我好惊，我第一次我 唔 知 啊，系啊，即系啲人会惊噶， 有压力噶， 系 啊， 所以我哋噶 系啊，即系话点解食完之后突然间去厕所 血尿， 除咗小便大便都有机会痛 系啊，所以呢个大家真系要小心， 唔使惊 系 啦， 其实唔使惊嘅，因为咧我哋讲紧呢个咧，其实就叫做呢个甜菜红素啊，咁甜菜红素咧本身系一个好嘅嘢嚟嘅，咁食完之后身体咧较难去分解，即系较难去。 吸收，咁、所以咧就喺个尿液啊、大便嗰度排出嚟会见到红色啦。咁、你当然即系食完之后嗰两三督系咁嘅颜色系正常啦。咁、你个食完之后隔几日都系咁嘅颜色咧，就当然要即系留意一下啦。 阿、兰啊，咁点解唔会系流红眼泪同埋流红汗嘅？ 仲有红鼻涕。 仲有好多嘢流出嚟，嗰啲系咪变红色噶都？ 因为其实咧，即系我哋通过嗰、那个即系肾脏嘅过滤啊，即系肾脏会过滤嗰啲嘢嘅，咁、所以就会尿液嗰度反映出嚟咯、哦，即系。我哋话即系要排毒啊嘛，排毒啦。其实身体咧个功能，即系我哋嘅肾脏啊、肝脏啊，都系一个好嘅排毒嘅器官嚟嘅。 嗯， 系啦， 系啊 ，kidney 系啊 ，kidney 有两个噶， 可能俾人哋攞走咗咧，使咪搞成咁啦？窒你啊！ 我都系为咗个手机啫，当年。 好啦，咁其实除咗之外嘅话，成日都有听紧嘅就系话，红色嘅食物咧就话咩抗氧化， 系 咁其实又因为咩原因？ 我想考下你哋先， 好啊，惊你啊， 咪系咯， 咪咯。 以下咧边一款咧系属于系抗氧化剂嚟嘅？其实头先都有讲过噶啦，甜菜红素 系， 咸菜黄素 系， 酸菜紫素 A。 梗系 A 啦，你都冇讲过，出题目都蠢啊人， 唔系就 系 啦， 我有问过屋企嗰个噶，佢拣咗 你屋企嗰个更蠢啊嘛， 酸菜紫素， 你嗰个正笨蛋嚟啊， 好啊，娶咗你都几好， 系啦， 佢笨紧， 所以我先教翻正佢啊， 咁咪系咯。咁我头先所讲嘅所有一啲红色嘅食物嘅话咧，都有呢一种嘅。 尤其是即系我哋讲嘅红色嘅火龙果啦、红菜头啦，系呢啲嘅甜菜红素咧系比较多嘅。咁、甜菜红素咧系一个抗氧化剂啦，即系对于排除身体唔好嘅嘢自由基啦，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抗氧化剂，同埋即系对于预防呢个肿瘤啊，即系降低呢个血脂啊，对抗呢个肌肉疲劳啊，其实都有一个好处嘅。 哇，好好喎、抗氧化唔知点解啊！你见到所有嘅嘢嘅话咧，就算茶嘅又好，食嘅又好，抗氧化你就觉得好 系。系， 但系有冇话即系譬如可能抗氧化剂嘅话，系会比较冇咁稳定啊？又或者就唔好煮得咁熟啊？咁有冇呢啲咁嘅嘢噶？ 要分睇下边一只，即系我哋之前讲过番茄红素入边嗰啲就要煮过先得嘅。系啦，咁呢只咧佢就冇话即系煮过定系唔煮过，咁、所以 唔使加热嘅， 唔使话煮得太熟，煮即系食到落口咁，其实就 OK 嘅啦。 简单啲好啲啊，方便。 茄红素就煮咗之后要热咗佢先出到嚟嘅。 好啦，咁今日我哋因为咧就大年初二啊嘛，咁、当然要讲啲嘢嘅话就同我哋新年有关啦。 系 有冇啲要考下我哋系同啲新年嘅食物有关嘅咧？ 要啦， 我睇你个样你鬼灵精噶啦你。 扎扎鬼鬼 系啊！啊，点啊？你有冇问题问？ 我哋讲咗抗氧化剂啦，咁当然就问翻以下咧。呢三款食物边一款咧抗氧化剂系最高嘅？A 年糕 ，B 红肉火龙果 ，C 白鸽屎。 唉，真系蠢到你咧！ 我答错嘅话，咁就情何以堪咧？ 唔紧要， 咁讲啊。 不如叫佢将另外嗰两个答案再改一改啦。好嘛，我哋还都知系边一个， 我都觉得系， 系啦，你真系求其到不堪啊！ 睇唔起我哋， 咪咯， 好，咁我改一改条问题，以下边几款食物有抗氧化剂 ？A 年糕、B 红肉火龙果、C 白鸽屎， 有咩分别啊？ 咪咯， 同你头先嗰条问题咪一样？ 有噶， 哎呀！ 啊，红肉火龙果，我费事答。 系啊，啊，诶 ，B B， 答红肉火龙果系咪？ 火龙果 系咩啊？ 红火龙果， 火龙果， 系 红肉火龙果系啱嘅。 哎呀，好叻啊！ 抗氧化剂最高，但系第二条问题未答。边款食物含有抗氧化剂？年糕、红肉火龙果同埋白鸽屎， 红肉火龙果咯， 系咯， 白鸽屎都有，因为入边花生啊嘛，花生系有抗氧化剂噶。 唔系啊 嘛，嗰个花生应该系处理过噶嗬， 系， 唔系咯，炸过啊， 其实花生入边系有抗氧化剂，维他命 E 都系抗氧化剂啊，好叻咩？ 估你唔到 啊！ 哎呀，嬲！ 你使唔使咁样 报仇啊？ 唔系啊！ 你头先话我要谂过啊嘛，你就冇谂过自己讲啲咩就叫人哋谂过。 哦，咁即系唔系话所有嘅就是红色嘅生果或者系蔬菜先至有抗氧化剂嘅， 即 系 紫色、绿色、黄色都有。 你个口罩有冇？ 都有，有啊，红色嘛，咁你同我讲咯，因为我攞嚟煎俾你食。咁如果系嘅话，其他有好多嘅食物嘅话咧，其实佢可能都会有抗氧化剂，譬如你头先所讲嘅就 系 花生，系，仲有冇啲咩嘢咧？ 嗰啲都有嘅。 坚果都有 啊，冇错，维 他命 E， 即系头先，即系之前讲过嘅瓜子啦，南瓜子啊，嗰啲都有嘅。 哦， 系啊， 咁 OK 啊， 好多嘅好多食物，所有嘅菜生果系都系有丰富嘅抗氧化剂嘅，茶绿茶入边嘅儿茶素啦，咁啊，即系红色提子或者系红酒入边嘅白藜芦醇啦，都系抗氧化剂嚟嘅。 哦， 总之系成台都系红色嘢喺度。 系啊，系抗氧化大餐，大家一齐慢用。 阿四大长老做咩红当当啊？抗氧化。 即系嗰啲灯咧都有嘅，红色 红色灯都有啊嘛，咁就好咯。好啦，而家我哋听一首歌之后咧，就翻嚟咧就阿懒会教我哋咧，就系用头先系咪讲过嘅一啲材料，就会煮一个非常之好味嘅嘢食咧。 红云当头啊！ 你讲先， 小虾虾汤。 哇！ 有虾， 系 仲有咩？ 红枣， 冇红枣 你就知啦。 冬菇， 一阵翻嚟再倾。好犀利啊！今日 系 啊， 我 虾虾虾汤啊， 虾虾 汤 好 嚟 吧， 嚟啊嚟啊，唔惊你啊！ 我哋咧要讲咗个好快讲咗个即系营养小贴士先，新年时期间咧保持均衡饮食啦，自己即系嗰啲贺年食物咧要睇住个日期，即系过咗期咧就唔好夹硬食啦，即系好快过期噶， 过期俾第二个， 俾第二个 送俾第二个咯，大年嘅时候， 咁 样留意即系包装嗰个日期啦，即系唔好食即系过期嘅食物啦。好，咁我哋讲翻呢个红云当头笑哈哈汤。红云当头，我哋有红萝卜啦、红藜麦啦，同埋番茄咧。代表红啦，笑哈哈，大家都知道有 虾咯， 虾就四隻好大嘅 大虾， 大 虾，越南大虾， 好大隻嘅虾，咁我用咗澳洲嘅， 哇， 系啦，咁啊， 南澳定西澳啊？ 澳洲本土啦。 唔好烦啊！呢位冇所谓，放过佢啦。 熟嘅红藜麦一碗，咁啊红萝卜一条， 番茄一個，咁啊鹽或者意大利香料適量啦，咁啊將啲蝦就去咗殼，咁、那個蝦頭就爆香佢，爆到乾水、之後呢，然之後就落1000毫升嘅滾水落去滾佢，慢火煮30分鐘，咁啊將啲蝦頭撈起佢啦，咁我哋呢就放紅蘿蔔同埋熟咗嘅紅藜麥落去煲10分鐘先、然之後呢就再放蝦，咁隻花、蝦呢可以雕花，即係你切有啲技巧， 雕 咩 花？ 雕嚟做咩啫？ 靚囉，係啊。系啦，咁跟住摆咗蝦再煮5分鐘，再最后先摆番茄再煮5分鐘，因为番茄太早落咧会酸噶个汤。 嗯，啊，如果我中意酸嘅话，我可唔可以做少少摆啊？因为我中意 你中意 酸 嘅， 系。诶，原来有咁样嘅分别噶？ 系嘅，系嘅。 我后落 都系有 咁， 酸酸地。 咁如果唔系你摆番茄嘅啫， 冇错。咁你落完之后咧，咁就可以上碗享用啊，四人份量嘅。头先我哋讲嘅汤系 好红， 系啊，红当当。 都分唔清红萝卜定系 番茄， 佢自己都分唔清。 藜麦系分到嘅，你见唔见到啊？ 我唔会落。 你唔好整成日都整黑白照片， 都唔知 好啲咩。 我真系想问下，如果我唔落嗰个藜麦，然后我加啲肉得唔得咧？ 得唔得咧？ 加啲肉。 因為你 這個 好 細 啊，你呢個湯， 你加少少紅肉咯，加少少豬瘦肉咯，瘦肉牛肉可以，可以， 我覺得呢個襯牛肉多啲，襯 牛肉 咩？襯牛肉我覺得 OK 啊， 係 啊， 係 啊， 咁會唔會咁樣加入卡路里會高啲啊？ 牛肉減翻瘦嗰啲就會即係好 啲 嘅， 係 啊，卡路里一定會高啲嘅牛尾啦，因為你個皮啊皮層個卡路里係高噶嘛。 OK， 啲皮俾阿 BB 食。 都要噶啦， 自己偷食咗。 多謝曬懶今日嘅介紹，我哋紅當當嘅食物嘅話， 新年進步， 恭喜發財。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系大年初二车公诞，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11签嘅中签。刘业强话：过去3年疫情令大家生活有好多阻滞，签文嘅寓意系政府要多听好嘅意见。香港面对由治及兴嘅新形势，要比较谨慎，又期望财政预算案令香港真正复苏。另外，沙田鄉事委員會首副主席李志奇為沙田求得第84签常签。今日大年初二，在九龍城街市，不少市民購買食材準備開年飯。有市民表示，預算用2000元買食材，較往年多1至2成。亦都有市民說，今年心情較好，即使由檔主漲價1至2成，亦都會接受。但有市民說，預算大約1000元買海鮮，與過去2年差不多，沒有特別豪爽。又說防疫措施放寬不代表銀包都放寬。活檔雞主玲姐表示，今年很多熟客外遊或回鄉，自己入貨時靠保守，預料生意額較往年減少大約10%。海鮮檔主游先生說，今年市民較豪爽，預計生意較過去2年上升30%，但難以追上疫情前的水平。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表示，业界本月的生意额超过100亿元。去年底政府放宽防疫措施后，农历新年期间团拜及春茗相当畅旺，加上今年是双春兼闰月，婚宴嫁娶反应不错。王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录音访问表示，本月生意额接近疫情前的90%，不能够全面恢复的原因是未有足够旅客来港。他又說，以往旅客佔大約10%生意，目前全靠本地市民消費，而隨著措施放寬，不少市民外出旅遊，對業界有一些影響。至於何時可以完全恢復，王家和說相信要較長時間才有更多內地旅客來港，又相信今年下半年會恢復常態。日本氣象廳警告，明日至星期四，日本會受到寒流影響，預料會為西部和北部等地帶來大雪和暴風雪，呼籲民眾盡快準備好應對暴雪和低溫天氣。氣象人員預測，在星期三早上，北海道札幌的氣溫會跌至攝氏-11°，長野會低見-8°，仙台最低-6°，東京最低-3°。 气象厅又提醒民众，交通及电力供应可能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水管亦可能结冰。预测会有大雪，地区的居民应尽量避免外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今晚北风逐渐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十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龍翔道去觀塘方向咧，分別近住平石村同埋蒲崗村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場噶啦。而家龍翔道去觀塘方向咧，係所有交通意外都已經清咗場，而家只係車多少少啫。咁啊，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旺角豉油街有路陷，豉油街咧介乎广东道同埋至到新田地街一段全线需要封闭嘅，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咧全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咧，而家就系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咁另外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隔田村咧呢一段都系慢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啊。 舒服都系其次，最紧要系安全。我屋企同盛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冇僭建噶。 咁你租俾人嗰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啊。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唔会违例嘅。如果啲租客有咩事，我都唔安乐啦。要知道多啲，就上屋宇署网站啦。 Hello， 我系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12:36，听你个熟女关注组翻翻嚟，我哋一阵间仲有偏见人间。年初二嘅晏昼，20度嘅气温，暖暖地，相对湿度79%，多云，能见度较低。下昼仍然系有阳光、微风，好地享受呢个年初二啦噃。送俾你由周杰伦嘅呢首《红颜如常》。 行走彩虹最温暖，不过寥寥数行，追求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自己收藏。舞着忘却样，空交凌冷月光，遗忘是我早毕业阑珊。 变了，不过寥寥数行，全是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捎来的他乡，到底隔几条江？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被缘分飘落在山外山。西壁恶光，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山河无奈，你说路会太暖。窗外古井幽兰，琴声平平孤单。我们擦了几颗离山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碑。 人家年初二，老婆话晒事。 年又过贺年，共庆欢乐年年。提贺各位工商生意纷纷发财。 老板， 嚟紧嚟紧嚟紧嚟紧嚟紧嚟紧嚟紧嚟紧嚟紧嚟紧，咩事咩事咩事 咩事 咩事咩事？ 你仲好？问我咩事？ 我 一个钟头之前已经叫我叫你叫我 自己，叫你 我叫你攞碗心汤俾个我。点解一个钟头之后嘅话，我仲未见到我碗心汤噶？你系咪饮咗？ 唔系啊，唔系啊，我谂住咧扫埋个地下先攞俾你饮啊！ 你讲多一次。 我谂住扫埋个地先啊嘛。 哎呀！ 做咩无端端刮我啊？ 我问你啊，今日年初几啊？ 年初二。 哦， 年初二。 原来你仲记得嘅咩？年初二你同我扫地，你系咪想扫晒啲财运啊？ 哎呀，烂啦块面啦！哎呀， 你而家啲运气啊，都已经够衰噶啦。新年仲要扫地，你系咪再衰多两次？ 哎呀，得。我唔扫唔得噶，你知唔知？你头先食饭，你吐到一地都系鸡骨，咁唔扫，咁点得咧？ 哦，你而家即系话我啦噃，系嘛？你而家即系话我食嘢污糟啦，我话你听啊，我咁就话有原因嘅，细佬。 吓，掠到一地鸡骨有原因？ 你啊，有冇听过有一句说话叫做有骨落地 啊？ 有钱人食饭啊，先至会有骨落地噶。唔通啊，餐餐食腐乳同白菜咩？我听人讲啊，食新年饭啊，啲骨啊系要掠落地嘅。咁样啊，出年先至搵得多啲钱。 真系，哎呀，又咁，哎呀，肿啦块面， 我真系俾你激死啊！唔讲呢个字啊，我真系俾你激生啊！ 咁你唔好嬲，我执翻起啲骨吓，摆落地，唔系摆落，摆 冲起过嚟啊！大吉利是过你啊！执翻啲骨，你唔好讲呢啲嘢，啲咪而家新年啊！你讲嘢可唔可以讲得好意头啲噶？ 咁， 好激气！点解我要搞个咁蠢嘅老公？ 点解我要娶个咁恶嘅老婆咧？ 你讲咩话？ 我冇讲嘢啊！ 嗱。我真系太激气，我话你听啊！我而家上气唔知下气啊！我依家入去瞓一阵美容觉，你唔好嘈醒我啊！你知啊？ 知道啦，知道啦，咁你瞓啦，你瞓啦。唉， 真系惨。无自由，我杀自由，娶呢个衰婆，我眼泪流。诶、哎，边个敲门呢吓？ 边个啊？ 喂，老王。 诶、哎，喂， 恭喜发财。 耶、yeah!。哎呀，陈仔，咁坐当年初二嚟揾我啊？ 冇，头先喺附近拜年，突然间都记你好似系踎向呢一头， 咩踎喺呢头啊？住喺呢头， 住喺呢头，咪过嚟，真系即系望下你咯。喂，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几好啊嘛？ 唉，冇穿冇烂咁啊！ 喂，望住我 咩啊？ 今年初二，做咩你咁样都嚟冇嚟神气啊？ 坐低讲，坐低讲。你唔知噶啦、我啊娶咗个好恶嘅老妇啦， 嗰只嘢， 而家系我嘅生活，真系日日都只地狱咁啊，苦过弟弟啊！ 喂，唔系、我记得我嚟饮嗰日咧，即系你结婚嗰日咧，阿嫂真系纯如个小羔羊噶、 我以前都以为系，点知小羔羊系披着狼皮嘅小羔羊咧？ 咁样， 佢一结咗婚就拎走咗，佢自己哎。 我有计， 有计， 有计帮你， 有帮我咩计？咩计？咩计？ 闭你个耳仔埋嚟。 哦， 晏啲我再嚟揾你，咁咁够。 我吓瞓完真系舒服晒。个衰佬去咗边啊？ 老婆， 你想死啊！你咁大声，我真系俾你吓死啊！我 哎呀，冇事， 唔系冇死，冇事， 冇事，冇事， 你鬼鬼祟祟又做乜嘢啊？ 我咧而家咧，我坐喺度等紧一个风水佬、风水先生上嚟睇睇风水。 咩话？ 等风水， 风水先生 系啊， 无端端点解会有个风水先生嚟噶、 新年啊嘛，新年咧揾师傅睇下今年嗰个运程啊，睇下点样摆个靓阵，冇咩？ 系唔系噶？我之前冇听你睇过噶噃。 之前未约实啊嘛，呢、這个师傅啊好劲噶，听讲英女王以前都揾佢睇过噶， 系唔系真噶？ 哎，嚟敲门啦！哇，咁快就到，喂，嚟啦，嚟啦，嚟啦！哎呀，哎，系咪马师傅啊？ 哎，好啊，好啊， 请入嚟坐啦，马师傅。 啊，呢位系， 呢位我内子，我太太。 指住我做乜嘢啊？你 系呢个马车明师傅啊？ 啊， 哎，对唔住，我个名系独居，唔系车数梅个车。 啊， 你叫我马居明。 哦，唔系马车明。哦，知道知道。 马居明，你边位啊？ 马居 明，你咁多嘴嘅。 阿马居明师傅，哎你做咩无端端冚我老婆啊？你咪傻咗啊？食得太多年糕啊？ 忍唔到手， 我冇见到佢咁尽啦。 乜鬼嘢？ 马车明，马居明师傅，你我开始睇啦吓，睇风水 啦。系，睇啦睇啦，做咩望住我啫你？做乜嘢啊？ 弊。 做咩弊啊？ 喂， 马师傅，你唔好净系识得讲个弊字喎，你咁样讲我好 worry 啊！系啊，我都 worry， 我好 worry 啊，好担心啊！ 你哋放心，呢哋间屋咧四个字，阴气太重。 吓， 哎呀， 系啊，点 解会咁 阴气太重？ 系啊， 怨闻其详。 好难讲啊！嗱，点解你唔好问我点解阴气重？原因可能好多嘅，可能系装修不当啦。人气不足咁造成嘅，嗱、 哦， 需要化解呢啲咁嘅阳宅嘅阴气咧。 化解阴气， 系啊，嗱，你哋呢排有冇感觉有啲乜嘢唔妥啊？例如咧，觉得天气忽冷忽热， 有啊， 左边 今日就系啦， 左边冷，右边热， 右边热，上边冷，下边热， 都系，又或者明明外边阳光普照，你睇下出边，但系你呢边咧就哇荡冰冰、啊。 哎呀，死咯！你咁讲又好似 系啊，真系好 似就系阴气太重咯， 惊、啊我 系啦、 啊。哎呀，师傅啊，咁要点化解咧？ 阴气太重咧，要揾啲阳光气， 阳光气 调和一下， 调和。咁阳光气点样调和？即系点啊，师傅？ 男人， 男人。即系我啦， 充满阳光气， 系我阳光 气，浸住呢啲阴气， 浸住阴味， 系由而家开始 ，at this moment， 哎呀， 而家我一定要男人主导， 男人话晒事， 唔可以俾啲女人话事， 嗯， 吓，如果唔系就大件事， 吓，唔系啩？由佢话晒事， 又出声啦， 哎呀，由佢我老婆， 大力啲，大力啲， 大力 但你啲大啲，够啦够啦，初二流流，唔好咁过分。嗱，听住啊吓，由佢话事嘅意思咧，就系话小智买咩牌子嘅厕纸，但系到啊啲钱点样使，都由男人话事，女人。唔准多口，唔准多口， 冇问题，正啊！喂，老婆，咁唔好意思，委屈啊你，以后就我话事，你听我讲咯。 唔系啊， 冇办法，你知唔知啊？呢啲嘢流年嘅一定要信噶，系咪先？为咗大家运气冇计啦。 记住，女人今年只能讲一句说话， 讲一句说话， 系边句说话？ 其实两个字啫，知道两个字够噶啦。无论你老婆讲乜嘢啊，你讲知道就得啦。试一次 咁啊， 咁乜嘢啊？阴气太重，小则破财，大则攞命， 攞命噶，死人噶。 知唔知啊？ 知唔知啊？ 你讲到咁严重，哦，知道。 好啦，嗱，老婆，咁你而家同我翻入厨房。煮餐靓饭，我继续同呢个马车明师傅、马居明师傅，对唔住啊，倾多一阵啊，你入去啊。嗯、 啊，但系咧， 但咩系啊？而家 我有啲问题想问佢啊。 我而家叫你翻入去，知道冇？ 哦，知道。 应得咁似，应得咁似。 师傅，佢入咗去啦。喂，你条桥啊？掂到点掂掂啊！ 梗系啦， 哎呀，正啊正啊！ 以后你啲日子就好过啦。 嗰、个衰婆以后仲听晒我话， 点样多谢我啊？ 饮酒食饭直落盘，侧侧我斜。 搵埋啊 ，Bobo 妈，好唔好？哎，正啊，好嘢！ 我又去得唔得啊？ 你不原来你匿后边啊？ 做咩个样咁惊啫？吓？惊我听到你哋讲乜嘢咩？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噃，我头先啊匿喺门后边嗰度，我听到晒，阴气太重啊嘛，系咪啊？阴气太重， 哎呀，老婆，你唔好 啊， 好 头痛， 哎呀，好痛啊！ 几有钱啊？好痛啊！吓，你知我揸住啲咩啊？吓， 藤条嘛。 吓，今日啊年初二啊吓，我同你开年啊，仲有你啊。 马车明， 我有份永不落空啊！吓， 唔系啩，老友，我走先啦，拜拜。 你咁冇嘢， 哎呀，唔见啦，拜拜。 唔见添啊！ 老婆，老婆，唔好嬲，我同佢哋玩啊，噶啫，你唔会嬲，你唔会当真系嘛？ 你话咧？ 哎呀，哎呀，哎呀， 够唔够阳光气啊？ 够啦，够啦。 点解会有几下嘢嘅吓？我打一下啫嘛， 留咗个银包翻嚟攞，打到 啦。哎呀，唔好啦，唔好啦，哎呀，唔好啦，唔好啦，总之。总之以后咧，你话事系啦，你话晒事啦， 系啊系啊，你讲噶，好过嚟同我捻下个膊头， 哦捻膊头，哎呀冇食饭啦， 系咪冇食饭？ 系啊系啊，死啦死啦， 仲有啊，捉死你咁大力，你细力啲。人哋话听老婆咧会发达噶，听老婆话会发达噶，老公啊你以后咧你发工啊你， 系啊发啦发啦，脚就发啦。今次真系假知啊！我连 有苦 自己 就 知道，嚟啦！ 恭喜你，恭喜你，大家新年添新气，赚钱多多笑嘻嘻，买屋买田又买地，恭喜和气，喜上加喜，庆康喜，金竹每年获厚利。恭喜你，大家新年喜欢人，吉星拱照永安心，无忧无愁又无恨，恭喜和喜，喜上加喜最开心，有丁有财又有运。恭喜你，恭喜你，合家欢快真开心，健康金区养身心，中福当场又够运。恭喜和喜，恭贺诸君亦都得心，有丁有财又有运。恭喜贺喜，恭贺诸君永安康，五福降临运气旺。恭喜你，恭喜你，大家新年添新气，赚钱多多笑嘻嘻，买屋买田又买地，恭喜贺喜，喜上加喜庆相喜，金竹每年获厚利，金竹每年获厚利。 系风骚快活人嘅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咧家肥屋润。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央央，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马小强，我祝大家家年威老道。 咩啊？咩家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咩？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各位朋友，继续享受年初二食年糕、萝卜糕， 乜糕都食， 继续拜年。今日嘅节目嚟到尾声，我哋而家谢幕啦。 我都好为呢一首歌。希望所有的亲戚今天都来了，跟大家一起拜年， 好 斗得啲利是， 来吧， 发新年财，听朝十点，再见。 阿婆呢边啊， 冇错，我哋嘅亲戚有阿伯公啦，阿婆啦， 恭喜恭喜，斗利是啦， 恭喜发财。 梁继章、李丽蕊、马晓强，工商快活呀！